踢成0-0。法国全取三分暂列榜首，丹麦和突尼斯各得一分，澳洲就暂列榜尾。C 组方面，沙特阿拉伯爆冷，2-1反胜阿根廷。波兰和墨西哥赛和0-0。波兰队长利云道夫斯基下半场射失12码，沙特得三分暂列榜首，墨西哥和波兰各得一分，阿根廷暂列榜尾。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2%。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漸轉達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稍後達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7公里；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098点，升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3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1.22，瑞士法郎0.952，加元1.337，人民币7.141，英镑兑美元1.189，欧元兑美元1.03，澳元兑美元0.665，新西兰元兑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05美元，卖出174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头一小时都系联播时段嚟嘅。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11月23日，农历10月30嘅一个早上，继续咧都会有白泉浩小白啦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啊一齐喺星期三嘅早上啊，咁啊继续加油努力啊，做好自己嘅份内事啦。啊出边咧有啲地方咧就有啲雨粉啊，咁啊地下有啲地方又湿湿地啊，不过翻到嚟九龙塘附近的时候咧，个地下系干嘅，即系局部地区骤雨啊！咁啊，唔知道你自己身处个区咧个情况系点样啊？吓，早晨，时间嚟到早上6:10，开始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三咧，容易出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星期去到中间，哎，又是这样啦。啲朋友就会觉得咧，好似特别攰。星期三咪继续帮你加下油、打下气。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噶啦，只要有任务在身，你都要心中有团火。你要记住，做得嘢嘅人呢，通常都会俾人崇拜嘅，都会俾人喜爱嘅。成日都好狼狈咁样去到收拾残局嘅话咧，其实大家都会发觉佢冇乜同伴啦。有阵时咧，我哋都要谂个心理嘅状态，要系好强大嘅，强大到咧就系无论系星期几，无论系乜嘢日子，无论系乜嘢嘅时候，都要时刻警醒住自己，做到最好。只要你有呢一团火喺个心入边嘅话咧，相信无论你几时都好，你都能够出产一啲优质嘅产品去到俾你嘅客户啊！出面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低水平啊！有火。 不要紧，在压抑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动，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挚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故事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最好的错，不必讲究结果，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动，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够。终点最好到遇到，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故事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但笑着永不知错，那个我才是我，有团好火，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故事终于那当中， 错，但那是最好的错。要捍卫理想，不算罪过。世界没理想，怎去生活？最漂亮故作，忠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梦里是最真。一生不会枉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 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头先咧听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听到系啊，又加电费啦。咁啊，中电同埋港灯亦都分别咧就宣布咗啦。咁啊，出年电费咧就分别按年加 19.8% 以及咧就 45.6% 噶。咁啊，根据政府过往嘅估计，一个典型三人家庭啊，每一个月嘅用电量咧就大概系275度电。咁啊，如果系中电嘅客户啦，即系明年咧预计啊要俾多咧就大概70元左右啦。如果是港灯的话，客户啦就大概要俾多144元左右噶。咁啊，较中电咧就多一倍嘅。咁啊，用电量较多嘅家庭咧，其实啊，嗰个加价嘅影响咧就会更加明显啦。受惠于政府现时两项电费的补贴，市民今年六月开始就每个月最少有130元的补贴。不过合共1000元的电费补贴最快就会在明年五月之后就完结的了。而当局就还未知道会不会延续这个电费补贴。市民到时可能或者只是剩每一个月50元的补贴。加电费影响就有机会更加明显了。百物騰貴啊，其實我哋香港咧，咁當然會面對呢、這、一個中電港燈加電費嘅問題啦。咁其實咧，歐洲方面咧亦都係一樣啊，都係因為能源嘅問題咧，咁所以咧都焗住要加，咁佢哋都非常之頭痛啊。咁除咗咧就係兩間嘅電力公司之外啦，咁喺香港方面啊，用燃料嘅除咗電之外，汽車亦都係一樣。运输及物流局咧亦都表示啊，咁啊各专营巴士公司面对住营运成本嘅上升，咁啊已经喺今年上半年开始咧就陆续向政府提交咧就系加价嘅申请，加幅大概咧一至到两成啊。咁啊，当按照既定嘅程序咧，嗱而家就审批紧有关嘅申请噶。其中啊，新巴同埋城巴咧就表示啊，咁啊单计燃油价格已经喺今年之内大幅咧就增加 10%， 相信现时咧就有需要检视目前嘅公共交通车费水平啦，以确保咧就专营巴士业务嘅财政可持续性。咁啊，九巴以及咧就龙运分别就喺2022年以及咧就系2022年中期啊，同埋咧就初向政府咧就申请呢一个调整嘅票价。目前正在等候就政府的回复噶。根据了解啦，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就少于一成。政府方面都话到啦，明白噶，各专营巴士面对住一个营运成本的上升，例如燃料和工资的成本等等，再加上疫情早前对乘客量高的影响都相当之大，故此今年的上半年开始陆续就向政府申请加价的申请，希望咧快啲有结果啦。而等的时候就是最辛苦，公布俾我哋听嘅时候会更加好。其实政府都表示已经就豁免专营巴士使用政府隧道的收费，每间专营巴士公司就需要将就所节省的隧道费开支存入去佢哋嘅专用嘅基金账目噶，即系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咁啊，当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咁啊，行政长官同埋行政会议认为有足够嘅理据上调车费嘅时候咧，先至咧就系利用呢一个基金啊，即系抵消翻呢一个嘅加幅嘅。 咁希望吓，唔好净系得个估字，唔好净系得个等字啦，快啲公布翻啲详情咧，咁啊市民可以有啲准备啦。 晨光晴雨百科。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骤雨，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的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啊吓。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噶。而家咧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商朝末年嘅时间啦，咁啊纣王大家都知噶啦，非常之残暴啊吓，亦都引起咧就系广大嘅百姓同埋一啲叫做诸侯嘅反对，大家都觉得喂你太过残暴喎，咁样真系搞唔掂，大家咧都只系想生活得开开心心，咁啊佢就吓净系顾住自己开心，咪食提子，咁啊食提子咧，有睇过《封神榜》就知噶啦。其中咧，咁啊，诸侯姬昌就因为反对纣王咧，咁啊而被囚禁啊。呢、这个可能大家都一样记得。啊，姬昌嘅儿子啊，姬发咧为咗解放自己嘅父亲啦，咁啊联合其他嘅诸侯国咧，就一齐讨伐纣王。啊，当其时咧喺呢一个时期啊，亦都衍生咗咧就系好多不同类型嘅经典嘅故事啊、情节啊咁样。 喺出發之前啦，咁啊機法亦都聯合一班嘅軍隊，佢哋咧就有一個嘅演說嘅一個誓詞，希望咧大家就同心同德啊，打敗佢哋嘅敵人。敵人啊，當然咧就係紂王啦。有冇揾埋《封神榜》啊、哪吒二郎神咁我就唔知啦。咁啊，但係咧佢哋嗰陣時都一齊同心同德啊，心同德。是指思想的認識啊，可能你身邊都有些朋友發覺，欸，好像特別啱嘴型，大家目標一致，大家志趣亦都相投，甚至乎呢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同心同德呢就指在思想信念相同，一間公司或者一班的人，當他們在這方面都能夠兼顧住是一樣的話，同一個的目標共同進退去到努力，甚至乎不怕蝕底地去到奮勇去到工作的時候，也都可以令到他們的工作是事半功倍，心境有時是勝於一切的。同心同德應用在譬如你學習甚至乎工作，家人都一樣可以，你身邊他們在你旁邊的時候，是不是大家都是連成一線呢？是的話，這個力量就相當之厲害的了。 想不必掙扎避過，永遠有掙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花，再多一次的坚立。 一首作品来自泳儿的 Little Fires Everywhere。二十三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啊，听听新闻简报啊，转头我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泉路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听完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啦，继续啊听埋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中日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14轮磋商，中方对近期日方在台海问题上的消极言论和错误做法表达强烈不满，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要求日方务必尽重信守诺，妥善处置。中方再次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计划表达关切，敦促日方审慎处理福岛核污水问题。中方又重申在东海、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敦促日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关切，停止一切侵犯中方主权的行径，停止采取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避免影響海上局勢穩定。今次磋商由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司長洪亮和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船越健裕以視像方式共同主持，中日雙方多個部分別派員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以視像方式為兩艘核動力破冰船主持升旗和下水儀式。烏拉爾號破冰船將於下個月服役，雅庫特號破冰船就會在2024年底投入運作。普京說這一類破冰船對俄羅斯具有戰略重要性，是俄羅斯重新裝備並補充國內破冰船隊的大規模計劃一部分，以鞏固俄羅斯的北極強國地位。他又強調開發北海航道的重要性，形容是十分重要的通道，可以讓俄羅斯全面發揮出口潛力，建立通往東南亞的有效物流路線。印尼西爪哇星期一發生5.6級淺層地震，地方官員表示地震已經造成至少268人死亡，超過1000人受傷，由於仍然有超過150人失蹤，相信死亡數字仍然會增加。在震央展玉地區，當局集中力量在10多個相信仍然有人被困的地點。災區之前因為道路、橋梁或者停電影響，救援工作受阻，但隨著電力和通訊恢復，以及當局可以出動推土機等重型機械清理道路，救援情況已經有改善。地震造成多間房屋倒塌或者受損，超過13000人在疏散中心暫避，但數以千計的災民由於擔心餘震選擇在露天過夜。總統佐科維多多前往災區視察，只是優先拯救被困瓦礫下的人。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驟雨和局部地區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驟雨，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溫度是23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署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 健康生活好简单。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徒弟仔，你今日第一日开工，送条绳俾你保平安啊！ 多谢师傅啊！呢条绳咧系咪拜神求翻嚟噶？ 买翻嚟噶咋？用呢条工具挂绳，将你啲手提工具绑晒喺手腕或者安全带嗰度，咁你喺高空工作嗰阵就唔会跌咗啲工具落街，搞出意外啦。 咁我一次过绑晒要用嘅工具先， 唔好咁急。听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多啲点样安全使用工具挂绳啦。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吓而家几点啊？6:36嘅时间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朝头早嘅时间咧，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喺呢排咧都系离唔开呢个最重要呢、這个月都系噶啦，主题咩啊？就是、世界杯啊嘛。咁啊，尋日咧都有一場真係爆冷，大家即係聽新聞都知啦。 我未聽。 你未聽啊？好，等我。你唔介意我講噶嘛？ 好介意，但係我相信你係會忍得住噶啦。 我忍得住㗎，我同你講翻和波嗰啲咪得咯。 邊場先？你講。 我諗住就係同你講下阿根廷同沙特阿拉伯嗰一場。 等陣先，你唔好話俾我聽和波喎、 啊。你如果你未知道嘅話，你覺得係和波嘅？ 我咁你如果你讲到话爆冷咧，我断估又唔会输嘅。 和波都真系爆冷噶， 系啊，和波当输 系啊，系啊， 即系阿根廷啊嘛， 系啊系啊，阿根廷和波当输，沙特和波当赢咗噶啦。 点啊呢场？ 呢场咧啊，咁啊开估啊，咁啊，而家听众都知噶啦，阿根廷输1-2。 吓？ 系啊。咁其實咧場波都有幾個詐壺嘅，咁阿根廷有幾個詐壺，即係入咗波判咗無效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有陣時都睇到咧，沙特阿拉伯其實呢幾年當然又好努力啦，世界排名升咗20位。不過咧佢哋可能真係戰術用得啱啊，咁令到我睇到一樣嘢咧，任何嘅球隊咧都可以做到好嘅成績，即係只要嗰個領隊甚至乎球員咧，我覺得大家。齊心合力咧，係做好一件事嘅話咧，你真係睇到呢、這個又係一個板啦。沙特都可以贏到阿根廷，大家都諗住毫無懸念噶啦。咁啊，就算贏得少啊，都覺得阿根廷係渣咗噶啦。你仲要輸埋、啊？ 你講緊係少林足球嘅道理啊嘛，係嘛？只要踢得好，上下一心。 是啊，他们 冇用嘅， 他们真的犀利啊！即系今次嗰个成绩啊，而家喺同组入边咧，阿根廷是包尾啊，沙特是暂时排榜首 嘅。咁阿根廷都系踢咗一场啫， 踢咗一场咁当然啦，系啊。不过我觉得对阿根廷嚟讲咧，就当头棒喝啊，点样喺嚟紧嗰两场波入边咧做得好啲，咁咪可以谂下咯。 喂，如果照你咁讲啊？ 對於阿根廷嚟講，下一場就好大件事。 係啊， 即係和波佢都危啊。 係啊，冇錯啊，和波都危。其實佢要跟住嗰啲要贏，因為通常呢啲咧，你輸咗一場就冇乜位再輸同和噶啦，都係要等你快啲。贏埋嗰啲咧，先至可以晉級啊！如果唔係，都好激好危乎啊！因為嗰啲咩計埋咩得失球啊咁樣， 係啊， 係啊，同埋見你之前咧，我咪同你講話，我都捧阿根廷嘅， 係咯。 嗱，暫時咧，即係之前點解話捧阿根廷咧？因為我見嗰個遊戲開發商咧，佢就預測過之前兩屆世界盃咧，都聲稱自己啊中咗咁樣嘛，即係2014同2018咁樣都估中咗咁樣。好啦，咁跟住咧。今次咧，即系2022年嘅时间，佢哋就估阿根廷咧就冠军嘅。嗱，佢咧就净系讲咗咧，阿根廷会喺呢个16强开始咧对阵嘅球队，就冇讲到佢喺呢一个嘅循环赛入边咧个成绩噶吓。所以佢输咗一场咧，佢有机会都会晋级嘅，因为佢话佢16强咧，阿根廷就会对丹麦，跟住8强啊对荷兰。然后咧就准决赛就对呢、这个法国咁样，咁啊唔知道真定假啦，咁呢个真系唔知道真定假啦，咁但系暂时都仲有机会晋级啊嘛，学中哥话斋，如果佢冇机会晋级嘅话咧，咁即系佢呢个声称神预测咧就已经不攻自破啦。 哎呀，咁即系佢全部嗰个开发出嚟嘅全部都已经唔准噶咯，如果 咁佢都系攞翻自己啲 data。游戏商嗰啲 data 去到自己模拟一次踢一场波啫。 喂，既然你都讲咗呢一场啦，另一场嘅结果系点啊？ 另一场嘅结果咧就和波，寻日夜晚都好多和波啊。系啊，咁系呢场真系最瞩目咯。咁啊，另外就系法国嗰场啦，法国嗰场就赢咗澳洲。咁啊喺同组入边咧，咁啊法国就暂时都系喺呢个榜首啊，所以咧成绩都算系相当之唔错啊。咁啊，唯独 吓。都冇人講啦，即係而家個焦點都喺曬阿根廷輸波嗰度啦。 係啊，咁你波蘭同墨西哥和波就唔會特別多人講啦。講就係利雲道夫斯基嘅時候，阿奧杜都講嗰個咧入波司機咧就12碼都射失，俾呢個墨西哥吳鎮宇踢即係打翻個波出嚟喎，好嘢喎。 哎呀，咁點算咧？ 係啦，點算咧？咁唔知啊。今日夜晚咧。就有啲賽事啦，日本隊對呢個德國隊，咁我相信咧，即係日本 好睇啊， 日本隊就會借鑑沙特阿拉伯，你又唔好以為我自己預攬啊， 呢場真係好睇， 係啊，即係賽前都不被睇好啊，我都麻麻地睇好， 唔係我見你就算你仲話你捧呢個阿根廷，咁阿根廷輸咗，咁同埋你話你好支持日本隊，但係日本隊又。都成數都唔係太高， 都預攬啊，係啊！ 我見你講嘅時候咧，你好平靜啊。 係啊，因為我冇買嘛，即係我睇波不到波， 唔係買唔買嘅問題啊。我覺得係你即係好似有啲心如止水 feel 啊，唉， 哦係咩？ 都預咗噶啦， 係啊。嗱，呢個可能即係我嘅心態嗱。我雖然明知佢輸，但係我仍然支持佢。有呢個心態嘅，即係正如啊，係呢個例子好啊。正如我個仔佢考試。咁我又唔会諗住佢一定100分全部都係好高分㗎嘛。我支持佢啊，有啲位佢啊失分嘅唔緊要，我支持佢。有啲位佢好高分嘅啊，我戥佢高兴同佢庆祝。咁嘅心态囉，即係可能我对住阿根廷啊日本队啊呢啲都係咁嘅心态。我知道佢会输嘅，唔緊要，尽力踢。大家加油！ 即預咗係少少白，你都考得唔好噶啦。有分啊！好喎、啊， 係喎、啊，好喎、啊，咁先有驚喜啊嘛！即係阿根廷，我初頭就諗住跟嗰個遊戲開發商，諗住佢即係都坐定粒六啦。即係呢啲梗係搶分啦，沙特阿拉伯。佢咁樣、啊，體會多咗啊！千祈世事無絕對。 我想知道啊，如果嗰個遊戲開發商咧，如果真係十六強佢開始噶嘛，即係佢開始玩嘅。 係啊係啊。 如果真係其中有唔好話多啊，有一隊已經不似佢預期，佢咪即刻執咗個遊戲唔再攞出嚟？ 又執咗又唔會嘅。我都有諗呢個問題啊，即係例如佢話對當佢對真係對丹麥啦咁樣。咁如果丹麥出唔到線， 係啦。 咁佢嗰條線都唔啱噶咯。 系啦， 佢都系不攻自破噶咯，即系影响咗佢成个嗰个概率、那个 probability 咧，系阿根廷上去嗰个概率噶咯。所以参考嘅咋呢个都系 唔紧要啦，谂下啦，谂下啦。 系啊， 就谂得通噶啦，或者做下其他嘢先， 系啊， 好似阿美斯咁样， 啊、 去试下捉棋先， 系， 即系 系啦，冇错， 同阿斯朗捉下棋先，啊，捉下棋之后可能会谂到第二个牌阵出嚟咧， 系咯、 啊，下一层就会赢翻。 我觉得系我哋都好清楚一个蝴蝶效应。 嗯， 我怀疑啊，我怀疑我思仪咧喺我哋可能一阵间啊，可能我同钟哥食个靓嘅午餐啊，唔知点解会有关系嘅。蝴蝶效应啊嘛， 喂，都系嘅，都系嘅。 你同佢通常系啲唔拉更嘅嘢咧，罚下罚下就罚到去世界杯嗰度噶。 系，不过唔好谂咁长远啦， 我谂 食咗个好嘅早餐先啦。午餐实在太耐啊，仲有几个钟头。 好，咁我哋转头见啦吓， 好啦， 一阵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出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3%吓，咁啊蝴蝶效应，解唔通嘅。硬是好像有些关系咁，即系即然咁嘅感觉噶吓，唔知道你又点样睇啦？啊，不过咧，我哋有啲嘢咧就可以用科学去到咧就睇到嘅。有冇谂过我哋睇到譬如酸嘅嘢，柠檬啊、酸梅啊，系、哦、我哋个脑海谂一谂都有阵时真系会流晒口水噶、哦。到底点解咧？啊，你又会知道，即系个脑想象到咁咪会流口水咯？系系啊，呢个现象，但系点解咧？首先我哋要知道咧，酸梅啊系酸嘅，佢会因为咧就含有大量嘅柠檬酸，咁所以食酸梅嘅时候咧，为咗缓和啊柠檬酸嘅刺激，咁所以咧就会分泌特别多嘅口水噶。好啦，如果知道系酸味嘅话，只要睇住酸梅就会流口水，系点解咧？咁样吓，由细到大啊，即系可能啲人食酸梅，那个味道咧就已经牢牢咁样记住咗喺我哋嘅脑袋入边，咁啊所以啦。当我哋一食酸梅嘅时间，大脑咧就会见到佢啊，大脑都已经会发出一个咧就分泌口水嘅指令。至于咧，原来冇食过酸梅嘅人咧，其实佢望到酸梅咧系冇反应噶，即系我哋譬如食酸梅，我见到佢好酸、哦，未食啊就系见到都流晒口水啊。但如果你由细到大，外国人非洲咁样，咁佢我唔知啊，可能当佢嗰度冇酸梅，佢一见到酸梅嘅时候。佢冇反應，因為佢腦袋入面咧，從來都冇過呢一個咧，就係見到呢一樣嘢需要分泌流口水嘅一個嘅記憶嘅影像，佢冇嘅。就是因為同樣嘅經驗值不斷重複啊，大腦咧就事先會有一個叫做預設嘅結果噶，自動咧就俾出命令同埋反應，呢個咧就叫做條件反射。所以有陣時啲人，譬如見到跑道跑慣步嘅。见到跑步跑运步嘅选手咧，一见到跑嗰啲赛道啊，见到赛道嘅时候咧，啊佢只脚啲肌肉咧可能就开始嚟噶啦，开始会自动咧就会收紧啊，准备好嗰个状态。所以有阵时练习点样要去球场咧，增加你自己对球场球赛道各种嘅认识同埋潜意识咯。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脑袋的很多分科我暗示，难得笑笑好费心思。Okay, sure. Nobody cares until somebody actually dies. 为何崩溃的必须告知，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更易。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浅中意，浓待的暗打伏无论下线，做边笑去遮掩思想包袱。OK， sure。 音乐作品嘅张天荣嘅 OK Sure， 出面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咁啊，本周后期雨就系骤雨逐渐减少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都系空气好嘅日子嚟嘅。朝头早嘅时间嚟到6:51啦，咁啊由 Circle 同我哋讲下减压嘅 formula 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吓，搵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哇一嚟到直播室啊，带咗咁多欢笑俾我哋咯。 耶， 系啊，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今日有啲咩减压方法或者令到我哋拥抱幸福嘅方法咧？ 喂，之前其实咧都讲紧。又幸福摩天輪啦，我哋又攞咗幾粒龍珠啦，咁咧其實都係講緊咧，我哋希望喺我哋人生裏邊咧揾到一啲幸福啊，邁向一個正向嘅一個人生咁樣啦。 冇錯。 咁咧，但係有另一邊雙咧，就我今日又好想分享咧，點樣去令到你保持好心情嘅小貼士。 保持好心情， 系啊， 有咩办法 呢？一谂起好心情咧，头先我俾个图啊小白睇，咁所以佢就话咁开心咧，就系、是、一个太阳啊，哈哈笑嘅太阳， 吓、 啊，即系你会谂起好心情就系太阳咯， 系， 就系俾咗能量你啊嘛， 嗯， 咁有九样嘢嘅， 嗯， 咁而其实呢一个分 享，哇，咁多嚿，讲唔讲得晒我哋？ 系啊，我快啲咯， 好啊， 咁咧，因为呢个咧就系喺之前喺美国一篇嘅即系杂志里边咧，一个总篇去分享嘅就话啦，即系你点样可以能够令到自己保持心态，快乐啊，做嘢、工作、生活都快乐咧，咁、有九个，佢有分咗九个 point 嘅，咁其中第一个点咧就系话你每天咧，每一日咧。都要有期望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咧，佢最好嘅提醒咧就系话。昨天的事就昨天了啦，例如我尋日啊，講緊尋日啊，我今朝早而家同小白傾偈，咁我冇理由仲諗緊尋日嘅或者尋晚嘅嘢噶嘛，可能我尋晚咧就俾老闆照肺，或者俾人投訴，或者孭咗隻鑊，咁瞓覺咧就已經。醒咗就過去咯， 係啦，過去嘅就 即係成日都講緊太陽升起咧，又是新的一天啊！咁應該就將嗰啲嘢就驅往， 即係一啲叫做失敗啊、負面嘅情緒啊，或者你認為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啊、嘅回憶啊。忘記佢， 就算你唔忘記佢，咁你想點咧？你今日又要繼續工作噶啦，咁、你一路喺度。即係屈住喺個心度咧，其實都真係幫唔到手嘅。 係啊， 咁不如今日俾一個 set 一個新嘅目標自己咧，去有一個新，即係有一個新嘅開始、你諗下，你每日都有一個新嘅期望嘅時候，幾正啊！即 係 你幫自己揾一個新嘅目標去今日 achieve 嘅。 嗯， 係啦，咁幾好啊，係咪先？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每一天起身嘅時候咧都有一個期望，俾自己咁樣。咁第二樣嘢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習慣啦，我自己有嘅。每一日開工嘅時候咧，就先去排一排一個次序先，有冇啲咩事情咧個優先處理。 即係工作上 面啊，係啊，我自己 即係就算係譬如 OL 嘅。翻到 office 都可以排嗰個優先次序，你意思係？ 係啊，因為你一翻工啊，你一望你第一時間見到台上面嗰啲嘢啊，你就即刻即係 怒发冲冠咁样啦，好容易啊，未必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即系见到嗰堆嘢，可能之前嗰晚好赶住走啦，乱七八糟咧、 嗯， 第二朝翻嚟你瞓醒又唔记得咗啊嘛，突然间见到嗰堆嘢，啊系啊。我就唔系好似打仗咁样咧， 系啊， 你深个呼吸先， 唔得噶，我都要系好干净嗰啲嚟噶。 所以咧，你深一深呼吸，坐低唔紧要嘅，真系嗰啲时间唔好嘥，花少少时间，我会嘅，我会攞张纸，即我自己有本专属嘅簿咧，我会写今日日子先，有冇啲乜嘢嘢咧？提一提翻自己要處理咗先。 嚇、啊！你係真係攞本簿攞支筆出嚟寫咁樣㗎？係 啊！ 哇！因為咧， 我驚自己唔記得啊！ 我就算做相同嘅嘢咧，其實我都係用電話做㗎啦。因為個電話咧，仲會喺我可能我寫嘅時候，譬如我想佢十點半鐘佢提我做乜嘢？喺嗰刻可能我需要一啲例如我想放鬆。十點鐘嘅時候咧，當我做完嘢啦，咁佢就會提得啊放鬆，跟住深呼吸咁樣。 犀利啊！但我仲係好old school 咁樣 咧，咁咪好咯，係傳統啊嘛，你明唔明白？ 我係會坐低，真係會去 loop 一次先嘅，自己咧去諗一諗，整理一下，即係你翻工咧未醒噶，咁你真係坐低去諗一諗，今日有咩事情發生先，有啲乜嘢係一定要緊急今日要處理嘅，咁我真係要寫低咗，咁如果我今日寫低咗，我處理咗，我收工嘅時候係咪好正啊？即係我真係 on the list， 即係處理到嘅咁樣。咁你個人自然個快樂指數就你 KO 咗啲嘢，你就開心㗎啦，係咪？ 即係好似啲負擔又少咗啦。 係啊，同埋你俾自己整理一下咧，先開工咧係需要嘅。 嗯， 係啦。咁第三咧就係話你要向身邊人傳遞多啲正能量啊。咁我自己做一樣好簡單，可能之前都有分享過咧，就係、是、打招呼啊。我最開心就係每一日翻到公司咧，阿保安姨姨就會好開心熱烈地同我講早晨啊，袁小姐咁樣噶，係我 OK 噶，同佢哋啲關係咁。咁我又好中意見到佢同我講打招呼咧，我就會好大動作揮曬手早晨啦咁。 咁都好開心啊！就咁聽你講嘅話， 咁唔係好難啫，係咪？ 係 係啊！咁但係原來即係無形中你就算離開屋企，我會同只狗講媽咪翻工啦。放工翻嚟再同你玩啦，咁樣。 但係就好夜先翻啊，係嘛？ 係啦，咁又唔一定嘅。咁我咁呢個習慣咧，可以即係將一個正能量去 pass 俾人嘅時候咧，咁都係會令到你好心情嘅其中一個小 tips 啦，咁樣。 啱，呢個都可以參考一下。 係啦，咁第四樣嘢咧就係、是、都係老生常談嘅，但係都係一個提醒啦，就係、是、學會求同存異啊。 哦，即係意見大家都可以發表嘅。 係啦，咁但 係都要俾空間人哋係咪？ 呢個都成日都係㗎啦，你點可能咁順暢一致可以通過大家同一個目標？我諗都幾難。係啊，咁所以咧喺即係你要保持好心情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提醒就係話，即係大家照可以有唔同嘅意見啦，俾大家去討論，照去傾嘅。咁但係你都要接受一樣嘢咧，就係、是、話大家嘅睇法都係真係會有唔同。 因為人咧，每一個人嘅角度都不一樣，呢個的而且確係。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但我记得以前有个前辈提住我就是说你但你记得你有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做好那件事。即其实可能大家坐在一起都是为着同一样的 job,、或者一个方向去谈。那以前我就会成日讲简单一点咯大家都是做好那件事、我们不是为了怎么做了那件事的嘛。 是你讲得很啱。 我们是要 做 做好 那件事。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意见。 翻工千祈不要 hea 的就不要翻工了。就係、是、咁 態度噶嘛， 咪咯。 咁所以呢個就係第四個 point， 就係講緊話我哋要求同存異咁樣咯。係 咯，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求同存異，非常之關鍵。即係社會上面有好多聲音，工作嘅環境上面有好多聲音，翻學嘅環境上面好多聲音，屋企可能我想聽二台，定係又想聽一台，轉頭可能阿仔又話想睇電視，都有好多聲音。咁問題大家聽完啦，咁咪大家。協調一下咯，咁我仔仔有陣時，譬如佢想睇卡通片嘅，我都會同佢講，你不如俾爸爸睇一陣新聞先啦。睇完新聞，我俾翻你睇，睇十分鐘卡通片，跟住你就去瞓覺，咁咪去攞個平衡咯，實攞到㗎。 調節到就自然，頭先講話好心情啊嘛， 係咯， 即係呢個就係、是、原來一個提醒就係、是、原來有時我哋跌咗落嗰啲陷阱嗰度咧，喺度咁就好猛整咁樣咯。 係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唔該曬 Cycle， 拜 拜。 系啦，求同存异啊吓，咁啊，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咁至于普通话台方面咧就会有音乐早点啊，咁啊有叶月波喺度嘅，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西哥和波兰各得一分，阿根廷暂列榜尾。英超曼联宣布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即时离队。曼联发表声明话同斯朗达成协议，佢离开球会即时生效。声明话感谢佢两度为球会效力作出嘅贡献，祝愿佢同家人喺将来顺利。斯朗发表声明话同球会对话后，大家同意提早解约。佢话对曼联同埋球迷嘅爱唔会改变，但现时系寻求新挑战嘅合适时机。在领队坦下接掌球队之后，斯朗不受重用。他上星期接受电视访问，说感到被球会背叛，又承认不尊重坦下。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我是路云兰， 我是林奕康， 我是江欣燕。 Hello， 我是林永亮， 我是陆思允，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Hello， 我是叶广权，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我是 mini 罗敏庄。 Hello， 我是胡伟康。 Hello， 我是向海南， 我是周文琪。 Hello， 我是张永康。 Hello， 我是刘小慧， 我是黎乐怡。 佢系好心情的艺人志康。 除了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艺人。李志刚， 二台话你知， 我唔想再等啦。 你冷静少少先啦，讲清楚少少，你唔想再等乜嘢啊？ 喂，我哋讲咗好耐，话要一齐创业噶嘛，讲咗几年啦，都净系得个讲字，仲要等到几时啊？ 哦，咁创业又真系唔可以求其噶嘛。是要啲时间去学、去研究、去准备嘅、哦。 我哋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啦。你哋同我记低呢一个日子，11月30号至到12月2号。 你想做咩啊？ 我哋要一齐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创业日啊！ 创业日，我听过、哦，佢系一个展示最新市场资讯、创业商机及创业支援服务嘅一站式平台。 我都听过、哦，我仲知参展商可以藉住参展，为有意创业人士提供创业商机，同时亦都可以分享实战经验，提升公司形象及知名度。 冇错，而今年迈进第14届嘅创业日，将会以探索初创新平衡为主题，首次全面涵盖线上线下嘅元素，探讨创业潮后全球初创生态圈如何多元及平衡发展。鼓励初创借助香港作为平台，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创新市场，是不是好啱我哋去呢？ 好，我哋就陪你一起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Do yet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1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CIBS 打死一份工， 好闷啫。 佢哋选择失业多职做 slasher， 发展自己唔同嘅领域啦， 稳定薪金嘅一份工作。有个艰难期，心理压力系好大，好辛苦。 唔系代表做完一份工就放弃另一份工，你要两份工一齐努力做嘅。 想深入了解 Slasher 嘅斜杠人生，听 CIBS 节目 《天才与 Slasher》，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心像我。 我听咗啦，咁有阵时啊，机器嘅嘢就好难讲嘅，唔紧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一样咧就会出现嘅，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2%，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咧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都会揾到咧就系 Didi 咯，早晨啊 ，Didi， 早晨啊，我出现啦， 梗系要等你出现啦，同我哋睇下呢个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嘛。 先同大家讲啦，都系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是慢车排到去果栏的，继续提你有些工程需要封路，就在青山公路，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快线封闭，因为油塘的高超道水管急收都收了很久，就是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而九巴路线14号 H33214 和 X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都是改道行驶的。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了。 咁都算是不错啊，交通消息方面咁都没什么特别的车龙啦。继续啊等埋将军澳那边啦。 没错，慢慢等，不是慢慢等的，十二月中已经有了，12、11号。 是啊，加埋都是20日左 右。是啊，此日可待啊，不过啲心急的朋友可能很想快啲快啲，不过你哋已经是先睹为快啦。 因为参加百万行啦，咁啊亦都有上过嗰条桥。咁嗱，我自己嗰条路线咧就喺调景岭嗰度，近资专设计学院嗰度咧，咁啊起步嘅。咁跟住咧就先去咗嗰条天桥嘅位置咧，就一上就挨近咗呢个张南隧道嘅入口。跟住咧就一个回马枪就飞翻去嗰条天桥嗰度，咁啊即系嗰个跨海大桥嗰度啦。咁啊系，哇！见到两只蝴蝶咁样，即系 好靓， 好靓啊！我姐姐都话好靓，因为佢都有粉霞。佢话我问佢点解，佢系觉得靓唔靓啊？我觉得好靓，好似只蝴蝶喺度飞紧咁样啊！咁都形容得几好。好啦，跟住过咗条天桥之后咧，就近到日出康城嗰个位置，又再 U turn， 咁啊条桥就行就行另外嗰邊嘅，都係行嗰條橋嘅，就再行一次，跟住就落翻落去，咁啊完成咗大概5公里到5至6公里咁樣啦。 係啊，啲新嘅隧道咧，我相信誒就係駕駛人士咧都好想試一下，所以一開咗我都會去試一下。 係嘛？ 係啊， 要啊要啊，呢、這個 方便下報交通啦。雖然有啲新嘅橋咧唔係好熟，但係都要行一下嘅。 望下啊嘛，咁自己知道嗰個情況係點啊嘛。 冇錯冇錯。咁我想講下啦，今朝咧都有好介紹啦。我相信咧你應該去過大埔嘅海濱公園係咪 先？哎呀，有啊！ 哎呀， 呢、這個真係有， 我幾廿歲都未去過，真係好可惜。 因為屋企有小朋友，如果屋企冇小朋友咧，我未必去過。 我有小朋友，但係冇去到大埔咯。你知啦，我喺荃灣嗰邊咧，好少去到大埔，佢都係去荃灣嗰邊啊，或者係沙田嗰邊都有。哦、但係去到大埔就反而冇乜了解。 哎、大埔海邊，哎、就算我冇小朋友，我都會經過，因為點解呢？佢嗰一條路咧，其實如果大家喺啲朋友好中意喺大圍租單車，然後就踩入馬鞍山或者踩入大埔大美督噶嘛，即係呢條呢兩條路線都幾熱門噶嘛。 冇錯。 咁樣踩去大美督嘅時候咧，其實你沿住呢個單車徑一路踩咧， 其實就已經會入咗入去呢、這個大埔海濱公園入邊、 嗯。 因為大埔海濱公園入邊佢本身已經係有嗰個單車徑啊，咁就可以直接駛入去。佢睇得幾靚㗎，有啲單車徑咧會踩下踩下唔覺，原來你上咗橋㗎。上咗個單車嘅單車橋啊，跟住你會見到下低即係公園下低，哇！有啲人喺度行路啊、散步，喺度玩啊，跟住你就單車上面咻咁樣過。 哇！真係好吸引我咧！你話做資料搜集幾開心咧？ 梗係啦， 原來咧可以放風箏，我又唔知道踩單車，我又唔知道、 哦。放風箏呢樣我又要講啊，爹哋。 係好啊，我好中意嘅，知唔知啊？但嗰時同阿仔就冇去到依度放咯，去到都係另外一個地方，喺西沙路嗰邊放。 哦，係㗎，嗰邊又係熱門啦。 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近夜晚嘅時間咧、嗯，原來喺呢個海濱公園一帶咧，都幾多朋友中意夜晚放風箏㗎喎。 哦，真係我未睇過。 咁你夜晚放風箏有咩樂趣咧？ 係啊。 你就可以喺呢個大埔海濱公園個上空嗰度咧。見到唔少咧，就係有啲閃光嘅風箏。 哦，咁靚添㗎！ 係啊，我初頭以前唔知啊，望喂咩事 ？UFO 啊浮咗喺度嘅咁樣，閃啊閃啊閃啊閃，都真係相當之靚。咁啊睇觀即係欣賞下人哋唔同風箏嗰個形態啊，咁佢啲燈仔閃啊閃啊，咁有嘢閃啊，梗係得意㗎啦。咁哇喺度望住，其實都幾靚啊。咁啊日頭嘅時候有陣時成扎風箏一齊喺度飛緊㗎。 個景色完全唔同咯， 嗬、啊！ 小朋友個大朋友嘅觀感又唔同啊。咁你應該識放風箏啊，係嘛？ 我放好耐咯。 放好耐 先，即係要搞好耐先飛到上天。 咁唔緊要，總之係成功就得啦。 我仲係用緊嗰啲好老土嗰啲，一係咧就一係就跑。 啊、我老公都係咁樣同個仔跑，跟住 一係就跑，一係咧就我自己就揈嗰、那個，就叫緊你快啲拉，快啲拉咁樣。 係咪一定要用呢啲方法跑啊？將個紙要抌起先飛到。 咁你要佢食到嗰、那個個氣流嘛？ 咁當然要有大風先啦，冇 大風 又難成。係啊，我覺得很好好玩嘅 風箏。所以你見佢哋咧，譬如大埔公海濱公園嗰度咧，其實佢哋放啲風箏唔細。系噶，都几大只噶，成个人咁样噶，因为我咁我摊大只手咁大只噶，飞到上天咯。 哦，嗰啲好专业噶， 嗰啲好专业噶，跟住飞到上天之后，仲要闪啊闪啊闪啊咁样，真系好嘢噶。 系啊，咁原来咧话真系好啊。其实放风筝咧吓，小白可以训练小朋友个耐性，踩单车又可以训练小朋友嘅平衡力， 体能又可以训练埋。 系啊，其实咧呢个地方原来可以满足到两个愿望，呢两个愿望都系我嘅愿望，所以我会去望一望。非常之開心！原來大埔海濱公園咧係香港面積最大嘅公園， 係咩？ 係啊，最大噶， 最大噶，原來 係香港最大啊！就喺呢個大埔工業村側邊啦。咁咧，佢就原來咧係填海出嚟有成22公頃嘅土地啊！ 哇， 幾大啊！諗下，咁所以咧就係原來園裏邊嘅設施咧就應有盡有啦。除咗有一大片嘅大草地，有冇野餐啊？你 有試過野餐？ 哎呀，好開心！唔得，我要快啲去。 入邊咧仲好多唔同款式嘅花草樹木噶。 哦，系啦，咁、那個、公園裏面咧，好似你咁講啦，有長到1200米嘅海濱長廊俾你踩下單車啊，又有指定嘅放風箏區，其實好噶，你唔好周圍放，指定放風箏區，你又唔會影響到其他人。 係啦，佢有個近草地嗰個位咧，咁啲朋友咧就喺放曬風箏，嗰、那個位真係靚啊！你有冇惡高頭望上睇嗰啲風箏？哇一聲，個個都會哇！ 除咗哇一聲之外咧，原來大埔海濱公園咧又有昆蟲屋噶，有草地滾球場，有個回歸紀念塔，又可以睇啦，有靓嘅花海，原来花海里边咧都有啲稀有嘅品种。 诶、我知道有樱花， 樱花就每逢比较普通啲系嘛？ 唔系啊，樱花都珍贵啊，特别、香港赏樱、啊， 咁啊系冇错。咁佢 嗰条有条樱，唔知樱花，即系总之一条路啦，佢种晒 花海入边， 系啦，种晒一辣咧都系樱花嘅。咁我。其实我上个礼拜到先去咋嘛。 哎呀咁好啊。 跟住我就咁啱呢喺嗰个佢有个咩遥控船嘅水池。 哎呀。 喺遥控船嘅水池隔篱就有啲樱花嘅。咁、我就我见到有啲花冧喎。我真係见到樱花嘅花冧仲见到有啲人已经喺度影緊相。 仲未盛放嘅。 未盛放。但我见到咁多棵都淨係得一棵。有兩粒花冧， 其他就開曬㗎啦， 其他未開添啊， 未開添啊，未盛放， 未有聲氣啊，咁其實都啱嘅，而家11月啫嘛， 冇錯， 係嗰兩個花冧唔知點解彈咗出嚟， 咁啊遲啲可能會開，遲啲會慢慢開， 係啊，遲啲盛放嘅時候，你又等住等睇報紙啊，肯定份份報紙都喺度講，哇，邊度有櫻花睇啊，大埔海濱公園啊，其中一個啊咁樣啊， 除咗睇報紙聽晨光都知嘅， 咁梗係啦，都會同 大家講下，啊，仲有呢一個咧，啱呢個長者嘅，或者啱我啲幾廿歲嘅咧，卵石路步行徑啊， 哦，即係嗰啲。 即係地下 石春路， 係啊，佢哋叫做卵石路步行徑，真係好好、啊、喎，可以按摩下腳底喎。 係啊， 咁多原來咁多設施，所以一定要去咯。咁大家咧去呢個大埔海濱公園咧，可以坐九巴幾條路線嘅、講下72號 A 73、73X 啦、75X、271、275R 啦、74K、75K、71K 或者71S 啦、或者係搭港鐵嘅接駁小巴啊，就係即係港鐵嘅接駁小巴專線啦 ，K 17號嘅。 嘅，就可以由大埔墟港铁站啦 B 出口搭啦。咁另外咧，你亦都可以步行去元朗话咧，喺呢个大埔墟嘅港铁站 B 出口出发咧，行30分钟到，系咪咧？我就唔知道， 要行咁耐啊？ 要30分钟噶。咁如果好啦，咁揸车朋友点咧？揸车朋友去大埔海滨公园咧，就可以喺呢个大华街嘅收费公众停车场，或者系公园出入口啦，可能都远少少噶。公园出入口嘅大喜街，或者系大景街附近路旁咧，都有停车收费嘅咪标泊车位嘅。咁样咯，咁可以大家用呢途径去咯。我就当然唔会揸车啦，我先生唔会同我去玩呢啲嘢噶，我自己搵朋友陪我去玩。 好酸啊个感觉。 唔中意啊！以前佢为咗个仔就会咯，好中意同个仔去放风筝噶。 系啊， 系啊，都成日上西沙路。但我唔中意啲人咧 介。风筝 高手喎、啊。系佢啊，佢细个佢话佢个年代细个有咩玩啊？ 风筝。 系啊，你唔准揸住手机咩？冇噶嘛，佢哋系玩呢啲郊外嘅嘢噶嘛，爬下山啊咁样。 哇，咁犀利噶！ 系啊，但系最唔开心嘅知咩啊？啲人咧好，有啲人真系不好嘅心地，佢咧戒斷咗我哋啲線啊，成日都佢哋咧 唔知咩玻璃線嗰啲咁樣戒斷。 不要得啊！所以一放佢上去，不如戒斷咗就好唔開心啦。但又要再放過咯。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啦，以心為心，你自己同你心啊，唔係以心為心啊。你自己咁辛苦放咗風箏上去，你俾人戒斷咗都唔開心啦。 咁你以前同佢拍拖就係玩風箏 嘅 喎？ 唔係啊，同阿仔一齊先玩風箏嘅。我同佢拍拖冇玩風箏，就因為阿仔令到我對呢樣嘢有興趣咯。 提起你傷心事。 好講啦，傷心啊，傷心。 咁你過去攞咗把紙巾喊咗佢先。好，唔該曬 Lily。好，天氣方面咧，問問阿歐啦。哎呀，我等咗好耐，唔好意思啊。 喂，唔緊要啊，你哋講下賞下花，去下放風箏都係開心嘅。咁啊，朝頭早最忌就係放飛機啦，係啊。 係啊，放風箏都 OK。 約咗人啊，記得準時出現就 OK 啦。好啦，嗱，今日講下天氣先。咁啊，天氣都係陰陰天啊，咁啊。亦都有幾陣雨啦，咁睇緊温度亦都涼翻啲，咁啊估計即係都琴日做節目嘅期間都收到啲 pop up news 又話，下個禮拜有機會遇冷風，咁啊温度又降到成為即係十零度咁樣，好似大家都好似喂如臨大敵咁，係咪時候買下嘢添衣啊咁樣啊？琴日最多就係、你一睇完呢啲天氣電冷嘅廣告之後，或者一啲新聞之後咧，跟住咧叫你買衫嗰啲叫 pop up 咧，又即刻彈翻出嚟，喂係時候買件厚啲嘅衫過冬咯咁樣。 但係我驚凍幾日啫，我哋淨係睇呢個大標題會凍。佢冇话冻几日，唔系冻一季、啊。 冇错冇错，所以大家都系审慎啲啊，同投资一样啊，投资衫裤鞋袜都系投资嚟噶，因为投资喺自己身上啊。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去讲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你。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骤雨，以及咧就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啊吓。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咧就系24度嘅。咁啊，见到而家就室外气温啊吓，啱啱转咗啦，多云有骤雨，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咁啊，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啦。好，咁啊，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二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出边啊空气咧就相当之唔错噃。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啊，就系啊注册中医师啦，陈佩斯医师啊，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早晨你好啊，最近啦，我又八卦啦，有冇睇世界杯啊 Terry？ 你见我咧，人都纤纤咧，就真系体育方面比较渣啊，真系。 哦，咁啊唔紧要，咁啊即系 Terry 咧就已经够瞓就啱啦，因为咧好多嘅听众咧，其实就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咧，譬如寻日夜晚嗰场，哇，大家都抌心啊，咁啊又话阿根廷即系输个波啊，咁跟住利云入波司机又射唔入12码咁样，咁啊搞到大家可能个睡眠质素咧。都受到一个严重嘅打击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就可以同阿 Terry 就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嚟讲，最佳嘅睡眠时间啊，各样嘅 tips 俾我哋。其实会唔会真系有一个朝九晚夜晚九，跟住朝头早啊六啊呢啲最好嘅睡眠时间，同埋瞓几多个钟咧？如果中医角度嚟讲。 其实呢我哋呢瞓觉呢的确有个最佳嘅睡眠时间嘅。我哋呢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咁我哋一般呢要瞓觉嘅时间呢大约呢9-11点嘅时间呢係最理想嘅瞓觉嘅时间。通常呢个时间会比较睡意啦，譬如我哋氹即係小朋友啊氹 BB 仔呀，通常都係9点瞓觉啦。咁样所以大人嚟讲可能大约10-11点就会比较理想啦。咁而瞓到几时起床系最好呢，咁最理想嘅呢就係当你冇压力嘅情况之下自然醒呢，那个就係你需要嘅 睡眠時間嚟嘅。咁、 哦、 但係如果你一般咧都係，我都係十點十一點瞓咧，其實你去到六點七點到都會自然醒㗎啦，即係大約五至七點呢個時間咧都會自然醒到嘅。咁、呢個正正係一個日出嘅時間咯。咁、正正係我哋好符合到我哋大自然個養生嘅原則啦，就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 哦，頭先聽 Terry 講就話冇壓力嘅情況底下自己醒啦。咁例如我自己，譬如我問診啊咁樣，我醫師係醫師，我通常咧個鬧鐘四點半咧我就 set 咗四點半嘅。咁但我成日咧四點三啊四點四咧自己擲醒，呢個係咪都算係壓力嚟嘅咧？因為好多聽眾都係嘅喎，校咗個鬧鐘，譬如七點鐘嘅，佢可能六點鐘自己會定時擲醒，咁係咪壓力嚟嘅咧？呢啲？ 咁你睇下你醒咗嗰个时候嗰个状态啦，譬如我醒咗之后，我想再瞓嘅，不过我要翻工啦，咁样，或者我都系吓醒嘅，好惊嘅嗰个状态咧，咁呢个就唔理想啦，即系代表到你都真系有压力，唔系一个自然醒嘅状态嚟嘅。咁、或者有一个另外一个测试嘅，就系、有啲人咧，如果都瞓平时都瞓得够，即系譬如我都系早睡早起啦咁样，咁于是六日啦，或者唔使翻工嘅时间咧，佢都系差唔多时间起身，而起身嘅时候咧，亦都系觉得好精神嘅，朝气勃勃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咧，平时都反映到平时都瞓够瞓啦咁样咯。 哦，咁即系譬如我讲嘢咁大声，中气够嘅，咁啊照道理都应该系瞓够噶啦吓，咁啊唔使担心。 应该你琴唔系有冇睇波啊？ 我寻晚睇咗少少咋，所以咪够瞓咯。 咁你都好有节制啊吓！ 系啊，嗱咁好啦，如果你话唔够瞓嘅，我成日听人话星期六日啦，眠一眠先，瞓翻晏啲，咁啊平时可能瞓香港人啦，瞓五六个钟嘅，咁点知去到星期六日啊，俾自己一瞓瞓十二个钟咁样，咁其实补眠系咪真系补到嘅咧？ 其实补眠咧就麻麻地嘅，因为始终咧你去争咗一个身体嗰个睡眠嘅时间啊嘛，而且咧中医有一样嘢叫做久卧伤气，久坐亦都系伤气嘅，即系你长期一个长嘅时间咧系唔喐咧，有冇发觉咧你如果真系譬如好似头先小白讲话，一年瞓十二个钟嘅话咧，其实起身咧个人好wing啊，唔系好有精神， 系啊系啊， 好攰啊咁嘅，系啦，咁所以咧瞓得太耐咧都系唔理想嘅，即系嗰个气血行得好慢咧，咁所以咧嗰、那个唔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间唔中好似我而家间唔中睇波，即系四年一度嘅城市咁样咧，咁咧间唔中就仲可以用补眠呢个方法啦。但如果成为一个习惯，我一至五咧就得五六个钟，即系六日先补翻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嘅习惯啦。 哦，唔怪之得我有阵时咧，即系尝试过补眠，试下瞓多啲啦，越瞓你越攰。即係把火，跟住咪走咗落街跑步，跟住精神翻，就係因為血氣嘅問題。 冇錯，因為我哋咧其實瞓覺嘅時候咧，那個氣血相對比較靜止啲啦，唔太喐啦。咁但係當我哋即係活動翻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就提取翻我哋嘅能量出嚟去活動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就要又要喐下、收下、喐下、收下，先係我哋正常嘅生活嚟嘅。 咁如果真係你話有啲波咧，其實佢可能半夜先做，十二點啊或者晏啲先至會去到踢嘅開始嘅。咁有冇啲譬如中醫角度啲穴位咧，佢可以對抗呢個眼瞓安然，即係好似精神咗、啊。唔使飲咖啡都可以睇到場波，有冇其實呢咁咁嘅功效噶？ 如果我哋要捱眼瞓，或者你話我咧要先瞓一覺先，跟住就即係校鬧鐘起身去睇波咧。其實如果你做到呢一樣嘢咧，個大前提係你要夠健康，因為你夠健康，你先至能夠頂得順嗰個眼瞓啊，或者係即係因為有鬧鐘響先有先醒到噶嘛，係咪？ 係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唔係咧嗰個去抗眼，即係。抗眼瞓，而是我哋喺平日嗰、那個譬如話，我哋作息比較準時啲啦，飲食比較好啲啊。因為咧，你食嗰啱啱嗰啲，譬如好油膩嗰啲嘢食咧嚇，其實你就會令到你更加攰嘅，因為身體更加多能量要處理去嗰啲消化嗰啲食物啊嘛。咁所以咧，清淡啲嘅食物咧，咁反而都會令到我哋嘅身體狀態比較好咧，而容易咧真係借一借身體啲氣血啦，即係捱眼瞓啦，去睇波咁樣啦。 係個關鍵咧，就係唔好諗住睇波嘅時候咧，又食零食啊，反而要食得清淡啲咧，咁先至可以令到自己有足夠體力噶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喂好興奮喎、尋日夜晚嗰場波，自己嗰隊愛隊咧贏咗波喎，咁啊大約趕住翻工，好啦咁啊一瞓覺咁樣，點知眼碌碌嘅完全瞓唔著啊，成個腦袋入邊都仲有足球，咁有冇辦法可以即刻氹自己瞓咧？ 是啊，因为当你觉得赢了波好啊，好兴奋的时候呢，那个状态就是气血不停去释放嘛。那我们跟我们睡觉刚刚相反，睡觉就能量去收回来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做的事呢，就是首先热敷个肚子，然后呢深呼吸。咁就盡量咧將啲氣血收翻落即係腰下身個位置咧， 熱敷個肚啊， 係啦， 容易瞓啲嘅，容易有啲睡意嘅。 吓、啊，哦，呢个方法我都第一次听，咁可以试下。有阵时，譬如失眠都啱用啦，呢个应该系。 啊，其实都系噶，因为通常我哋瞓唔着咧，都系个人比较紧张啊。一紧张，好多嘢谂嘅时间，就代表咧我哋个脑运作紧。咁令我哋运作啊，好明显不断提倡紧嘅能量啦。咁提倡嘅能量就收唔到，咪自然瞓唔到咯。 哦，即系用呢、這个热敷个敷后个肚仔嗰个位咧，咁就可以将啲能量就聚集翻喺个身体入边，咁就可以快啲入眠啦，咁样。 系啦，同埋放 松 到 个 身 体。系啦，咁去到翻工嘅时候啦，咁啊好多同事同老板咧就会做一样嘢嘅，就中意望下咧啲同事有冇红筋啊，只眼嗰度有冇红筋啊，有冇黑眼圈、熊猫眼啊咁样。其实目测呢两样嘢系咪已经知道呢个人嘅睡眠状态非常之差嘅咧？我又好奇。 哦，其實依個網啦，睇得佢有冇捱夜啦，或者有冇瞓過覺嘅。因為咧，如果我哋唔瞓覺嘅時候，都瞓唔夠咧，其實啲能量好多時咧都積咗喺出邊，尤其是咧，你會頭昏腦脹啊，眼好乾澀噶嘛，係啦，就係一啲能量。即係積聚咗喺頭度咧，落唔到去下面，唔夠時間落喺下面收藏好啊。咁、所以我哋就頭脹啊、眼乾、眼澀，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啲紅筋啦、又或者你見到話眼腫腫啊，望到佢咁樣嘅。咁、所以咧，從外表的確望到嘅。咁再同佢傾下偈啊，再就會發現佢咦點解反應咁慢啊？ 頓咗 佢顿咗咁 样啊，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啊，咁啊，世界杯期间咧，咁啊，大家就可能精神方面就欠奉嘅，咁啊，听完阿 Terry 所讲之后咧，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啊增进翻自己嗰个嘅体能啦，啊，挨夜还挨夜，咁啊都要平时即系有啲咩气血啊嘛，系嘛 ，Terry， 有啲气血够健康喺个身体入边咧，先至可以咧就挨到夜嘅。好，今日朝头早咧同阿 Terry 就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又再同你讲个其他唔同嘅主题啦，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协暨奥委会就香港运动员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期间处理播放国歌和升挂区旗安排公布指引，即日生效，各体育总会需要严格遵守。指引提到，運動員如果發現主辦單位在播放國歌或者升掛區旗出錯，應該用雙手做出 T 字手勢，向主辦機構示意反對。體育總會亦不能使用觀眾給予的區旗。香港欖球總會表示歡迎，並會將規定納入內部指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接见由迪拜抵港的亚洲榄球总会会长，听取他解释事件。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现正按卫生署指引进行隔离。财政司副司长办公室发言人说，王伟伦昨日有上班，他在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定期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最近亦没有外游记录。劳工处处长陈永少是王伟伦的妻子，他亦会按指引进行家居检疫。陈永少有定期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今日亦曾经进行快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相关办公室将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伊朗扩大生产浓度为60%的浓缩油，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日前通过的决议。伊朗原子能组织说，首次在福尔多核设施生产浓度为60%的浓缩油，而纳坦兹核设施继续类似生产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的举动，总干事格罗西向成员国报告最新的发展。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将会确保总统拥有所有可用的选项，重新不会容许伊朗获得核武的能力。英法德谴责伊朗扩大核计划，形容是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一声呼号，至今仍声威不灭。借住李小龙82岁领袖，回顾呢位银幕巨人最精彩的光影时刻。港台电视31听出好气势大电影李小龙系列，一连4个星期六全期再现。 今个礼拜上演《死亡游戏》， 节目设有口述影像旁白。 星期六晚10点， 港台电视31。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3%，即系落得出雨啦。系、啊，而家系落紧雨嘅， 落紧雨啊， 担把遮啊。但就唔系太大雨，不过都系要小心啲。咁因为阵间咧都可能会有骤雨啦，同埋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添啊。最高气温都系得24度啫。咁展望一下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嘅。本周后期咧，骤雨逐渐减少。 咁啊，睇到天文台嗰个9天天气预报咧，下个星期三同星期四，特别星期四嘅时间咧，见到16至19度。 咦？ 下个星期四啊？ 咩？又用翻嗰个字先，断崖式啊，断崖式急降， 急降嘅，未至于断崖式。因为一开始个报道系去到12度，系啊，夸张。同头先小白讲嗰啲， 唔知星期五会系点？下个星期五啦， 同头先小白讲嗰啲有少少分别啦。咁啊，慢慢冻好啲。 天文台讲嘅，我都系引述啫。 慢慢冻好啲，咁因为即系身体都要适应噶嘛，系咪先？特别系即系一路一乱啦，呢个都系紧要嘅。好啊，今日又轻松讲下波先啦。咁啊，阿根廷啊又爆冷喎， 爆冷， 1-2输咗沙特，输俾沙特阿拉伯啦，咁样。咁啊，有啲网民截图咧就系抌烂咗电视啦，已经系啊， 咁快。 是啊， 输第一场啫， 输第一场系咪啊？ 输第一场，但系都即系几唔抵输嘅。咁嗱，虽然话就话有啲炸壶啫，咁如果唔系炸壶啊，一定赢咗啦。咁都系因为沙特咧，佢布防真系好好。你见到成队沙特咧，佢唔系要嗰啲咩拍大巴呢啲嘅，冇啊。同你攻咯，然后佢再用啲越位战术。 系啊，琴日都有啲截图咧话啊，同其中一幕咧足球小将嘅情节一样啊，话说咧即系日本队打世青杯嘅时候咧，就系你讲噶啦，大智慧同埋小智强咧 真系出咗啦。 咁啊对呢个沙特阿拉伯，咁沙特 慢慢入边，慢慢入边 系慢慢入边，跟住话哇，点解攻击都攻唔到嘅？哦，原来咧佢哋咧齐上齐落啊，整齐啊，跟住就排出呢个越位陷阱啊， 系啦， 沙特阿拉伯嘅最强绝招啦， 系啦，咁啊直头嗰啲葵新唔交波俾小智强咧，一交波俾佢就已 经中啦。 其实根本就系以前有啲剧情咧，足球小将佢仲系小学生嘅时候咧，大智慧都仲未学识越位啊！我仲记得啲剧情，跟住三杉纯就已经越位陷阱，武藏队就赢咗，即系嗰阵时搞到林国队啊陷于苦战，都系越位陷阱。 咁呢个时候，如果啲女朋友们你都仲系未知咩叫做越位咧，麻烦你而家问一问你男朋友啦。 系啦， 咩叫越位？我哋唔多作解释啦。 但系今年咧，啲 VAR 视像执法咧都有啲争议性啊，所以咧有机会重新定义越位嘅意思啊，吓，即系球迷咁样睇啦。嗱，沙地阿拉伯当然开心啦，开心到点啊？你都知沙地阿拉伯系产油国嚟噶啦，放假一天今日， 哇，系啊， 完全唔需要翻工。 啱啱国王宣布， 系啊， 因为赢咗波嘛， 系啊， 系佢哋有纪录以嚟最大嘅胜仗， 打俾我。佢话：，阿欧，我哋今日个国家放假，咁样啊，系啊，几开心系咪啊？ 我突然之间咧，本来都戥佢开心啊，大家收一收啊，即系正所谓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唔好讲过头说话，会唔会开心得太早咧？ 问翻唔同，佢哋问翻唔同。 你知赢正话都话咯，阿根廷佢系输一场啫。 系啊， 咁调翻转头，沙地都系赢咗一场啫。咁会唔会太快放呢个假咧？嗱，如果佢入咗即系呢个 round 出咗线，你放一个礼拜都明白啊。咁但系你都系赢一场啫。下一场都未踢，咁快 系下一场咧的而且确又系苦战啦。 简单啲嘅，因为其他嗰两队琴日就叫做握手言和啦，咁啊各得一分啦，咁啊小组上边咧暂时分数最多都系沙地阿拉伯嘅，咁啊出线嘅形势比较乐观嘅，比较乐观，同埋。 產油國啊嘛， 嗯， 幾時做嘢都得噶啦。 唔係我驚 佢橫掂今日又可以產油。听日又可以产油， 我 后日都可以生产。 我都系希望佢梗系可以即系越踢越好啦。但如果大家利是下一场唔系咁理想嘅、 嗯， 会唔会即系收翻先？ 我、哦、收翻 收翻 呢 个假期， 咁、哦、佢就放咗噶啦。今日放噶嘛， 咁听日唔俾 再赢就继续放， 听日唔俾放工，继续揼翻24个钟。 我系担心咧，即系佢哋战术就当然第一场就可以打到即系手足无措啦，阿根廷，因为都估唔到个越位 set 得咁好， 有机会被识破你。 冇错啦，系啦，下一场咁、嗯、到底系点样咧？继续去用呢一个越位啊，即系利用呢、這个、嗯、其实佢哋某程度上都系利用高科技。 系， 因为点样话利用高科技、嗯？因为今年世界杯个波咧，其实同呢个越位都好有关系，因为入边都系啲高智能嘢嚟嘅。咁啊，直头电脑帮你定位，到底嗰、那个系咪、越位啊？系啦，咁啊，一越位嘅时候咧，其实控制室个 alarm 响噶啦，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扮啫呢个。咁样响完之后咧，跟住就话翻俾个球证听越位。咁、去到再判断，然后再睇个 VR 咁样。 即系球证都好辛苦啊，又要睇现场，又要听耳机。 系啊，而家球证真系佢耳机系系啊，一定要戴住，好忙啊。而家 但系球证有机会执法世界杯系最高嘅荣誉。 系啊， 当然啦， 最高荣誉等于。即系香港 artist 上红馆台啦，系咪先？即系上红馆台辛唔辛苦？咁梗系辛苦啦，系咪先？买飞啊，睇红馆啲 show 都辛苦啦，何况你上去做系咪先？嗱，今日题我话想讲下呢一个啊，球迷都辛苦啊，原来咁啊，有球迷咧就辞咗份工，踩单车去卡塔尔度睇波，用尽晒自己嘅积蓄啦，走咗2000公里，只系睇美斯 last dance， 即系最后探戈，点不知琴日 输波。 系啦，咁但系美斯都承诺嘅呢场波，我哋真系输咗，我哋已经冇退路嘅余地啦、往后嘅球赛，大家打好少少， 佢哋要赢先得 赢啊，系啊 ，win win 咁样就稳阵啦。佢而家咧都暂时咧，佢都仲有本钱系 win 同埋和波，暂、时 你好难讲啊， 好难讲啊。咁梗系要赢晒先稳阵啦。 呢、个咧系一个北京嘅球迷嚟噶，据内地媒体报道啦，从事网络工作嘅26岁嘅阿豪。啊，咁啊，全名唔讲啦。阿豪为咗赌咧球王美斯嘅风采，毅然咧决定裸辞啊，并且咧用晒自己嘅积蓄前往卡塔尔咁样啊吓。咁咧有另一名嘅球迷咧就为咗偶像咧就不惜徒步啦，踩单车啦，历时3个月啊，穿越咗2000公里咧，到达咗卡塔尔。呢一名嘅球迷咧。8月咧，亦都由北京嗰度出發啦，先坐火車到達成都，再坐飛機抵達哈薩克斯坦，跟住咧就再呢、這個騎呢個單車穿越咗中亞10个国家，我估呢啲有少少 traveling feel 嘅， 係啫， 橫掂都係， 即係順便做埋 YouTuber 咁樣， 即係佢攞個目標，跟住咧嗱目標都已經唔重要，係個過程，個過程先至係幫到佢。 喂，但係咧啲球迷啲瘋狂嘢咧，其實咧越數越多喎，我一路睇落去啦，跟住面書一路推送啦，有一個咧叫做36岁嘅球迷咧，係阿根廷球迷嚟嘅，又係據呢個路透社報道咧，佢。话自己咧，去卡塔尔之前咧，已经咧卖咗自己架车啦，同埋咧搁置咗自己嘅置业计划。 点解咧？ 花咗4年嘅叫做储蓄咧去睇波。点解啊？你知唔知睇一场世界杯嘅波几多钱？即系就以琴日戏码好普通嘅呢个墨西哥对波兰为例，呢、个分组赛啫，未入到去，即系16强、8强、4强，几多钱你估计？你估啫，系 即系如果以当地佢 港纸计算， 好似数以过万啦，已经系咪啊？ 我谂5-6千都得啩， 嗱5-6千得唔得？ 正价咧就2800蚊到，你可以睇得到。但系咧，正价就一票难求，好似香港咁样， 抽唔到咁样就 你睇场 backping， 1000零蚊啫嘛。咁我就有阵时上啲旋转网站，哇， 去咗万几啦已经。 5个 digit， 咁当然啦，炒黄牛飞系犯法嘅，强烈谴责啦，系咪先？咁我有啲朋友更加话，琴日咧，原来喺新加坡嗰度揿 backping 飞咧，就网络又流畅又揿到，佢话连埋张机票买过去都唔使10几蚊，系咪先？咁 有得玩添啊？ 系啦，仲可以 玩 翻转啊， 食翻个海南鸡饭。 系啦，呢个真系 你讲乜嘢？想食海南雞飯， 一陣食一陣食，一埋一齊食咯。嗱，講翻呢一個啊，其實都原來要睇世界盃都用好多錢。第一啦，你張飛要錢啦。第二咧，卡塔爾咧 啲生活成本好貴啊！ 係、 我啲朋友過咗去睇波咧，佢話咧食嗰啲普通一個咖喱飯咧喺、街嗰度食嘅，九啊幾蚊港紙。咁、你加多一杯汽水啦，咁已經120几蚊啦。 咁啊落樓。 咁120几蚊一餐嘅 lunch、就如果你折疊翻香港最好計數啊！依、家譬如用兩餸飯去計數，一餐係當35蚊。咁、你食到三餐兩餸飯喎，即係你120几蚊食到一天嘅一個早午晚餐咁嘅食量嘅喎，理論上。咁、所以我都明白。喂，點解有啲人好似哇，好似睇波傾家蕩產咁樣？即係佢哋唔係賭波傾家蕩產喎， 睇啫， 係睇啫喎， 係 咯，係咯，所以都啊，令我覺得都幾有趣咯呢啲事件。不過更加多有啲就即係搞笑啦。網民就話啊，世界盃期間咧，如果你係單身嘅咧，冇揾女朋友字啦。 點解咧？ 第一咧，好似鍾哥咁樣講啦，你又要講解俾 咩叫 女仔睇 啊？ 越位啦。另外咧就係有啲搞笑嘅新聞出嚟啦。咁啊，啲女仔就會問：喂，啊老公啊，或者阿鍾哥啊，喂，今年世界杯有冇碧咸啊？咁你答啊，有冇碧咸啊？ 有， 佢有去睇， 佢冇踢啫嘛。 系啦，你啊果然真系一个叻人，好多男朋友都第一句话：今年有冇碧咸？冇啦，碧咸去咗。 老难度都有啊，今年 好多 都有， 老难度都有。 好多啲男人咧答第一句咧都话冇啦，碧咸退咗役啦，今年咧收腹肌，跟住前边咧就系边个边个咁啊，将自己嘅专业嘅知识关于英格兰球队攞晒出嚟啦。咁啊，女朋友梗系冇兴趣啦。咁点不知呢喺嗰一日英格兰大炒6-2伊朗嘅时候呢见到碧咸喺度拍手。 係呀。 跟住女朋友 冇碧咸。 係呀女朋友就 blame 个男朋友。哇你又话冇碧咸。跟住个男朋友哑咗。 所以呢就係、如果一个懂睇波嘅女朋友呢係真係好唔好话唔係女朋友。一个懂睇波嘅女性啊好似特别受欢迎。 係呀、我都懂好多嘅女性朋友呢佢哋鍾意睇波。而且佢哋呢亦都系某一啲球员嘅 super fans 嚟 㗎。 咁甚至乎呢会买机票去我懂嗰个朋友佢鍾意譬如鍾意孙兴敏嘅。佢真係買機票走咗去睇熱刺，咁、你又諗，哇！佢哋啲瘋狂程度咧，真係絕對唔會比男性差。 係啊，咁啊，即係繼續進入世界盃嘅戰程啦。咁啊，今日繼續有好波嘅，咁六點鐘就摩洛哥啦對呢個克羅地亞咁啊，跟住九點啦，德國對日本隊啦。 呢個要講兩句，因為咧日本有動物園啦，啲動物又出現啦， 點啊又係咩 預測 啊？ 預測 啊！今次邊一隻邊一種生物啊？ 今次咧佢哋就用咗動物園有隻鸚鵡去到預測，咁啊聲稱啊，暫時聲稱話呢隻鸚鵡命中率咧有50%，咁命中率其實我覺得又 唔係 啊。 琴日啊，李雲道夫斯基啊， 唔係咯， 本身啊射12碼，佢啊只係人生射失過咧喺國際賽射失過9個12碼啫。佢琴日就 lost 咗， 係啊， 就 miss 咗。佢咧 Sam 哥擋出咗 入球率咧12碼入球率係接近89%，即係90%入，佢都唔入， 係啦。咁啊，而家呢只鸚鵡佢就話到嗰、那個日本隊個前景係點樣咧？咁樣好啦， 光明。 唔光明啊 ，percentage 都系我嚟 唔光明啦。好啦，咁佢就话到咧，嗱，预测日本队喺未来三场世界杯分组赛嘅赛事结果系点样咧？嗱，佢咧就会以1-2嘅成绩咧就结束今届嘅世界杯，无缘晋身16强嘅。 即系呢只鹦鹉讲 啦，呢只鹦鹉讲系啦。咁啊，今日夜晚。第一場就對德國啦，即係如果日本隊嘅賽程嚟講，咁第一場如果你問我嗰、那個機會，其實都未噶啦。所以佢 琴日阿根廷都咩喎？ 係啊，好難講啊！而家真係好難講啊！會唔會日本隊就揾個三叉神出嚟喺後邊指手指腳，就用個越位陷阱 set 俾德國咧？唔知 冇大家咁大期望啦。優勝劣敗其實有陣時簡單啲嘅，我自己覺得咁啊，唔緊要啊，你中意自己。因为喺足球嘅世界真系有自由意志嘅， 有话题先至睇得开心啊嘛！ 你中意就中意噶啦，好简单嘅啫。就算佢踢得唔好，你都可以中意佢噶，啱啱先？咁呢个就系大家享受足球乐趣嘅一样嘢。咁啊，今日咧凌晨12点西班牙对哥斯达黎加，咁啊去到3点先有呢个比锋利士里啊，比利士咧对呢个加拿大嘅4场好波啊，咁啊唔知你会拣边场嚟睇啦噃？ 挨到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 卓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荼毒，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了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刹那了金沙，变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不差，身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C.Y. 陳宗澤嘅作品《滴滴金》啊， 系啊，咁啊，世界杯又讲住咁多先啦，咁今日咁，但系另外咧有一个咧都系比赛嚟嘅，电竞比赛。电竞比赛咧就而家好多地方都好受欢迎啦。咁啊，电竞比赛点样？即系除咗系佢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体育嘅事业之外咧，佢仲有冇其他嘅出路咧？咁样咁啊，令到更加多人觉得电竞比赛唔系净系一班人去到做一个电竞嘅较劲咁样。咁喺日本咧呢、這个都得意，可以攞出嚟大家睇一睇呢个角度咧，可唔可以再 develop 落去啊？咁因为点解咧？佢哋就系电竞同呢个地盘咧就 cross over。咁呢個 crossover 咧，而家就 5G 大家都知道，其實個速度都運算得好快啦，可以做 real time 嘅，基本上近距離嘅真係 real time 嚟嘅。咁佢甚至乎咧就將電競嗰個嘅裝置咧，就放咗喺幾公里以外嘅一啲地盤入面。個地盤咧就專係需要個工程咧，佢嗰個任務就係要佢哋用電競選手用地盤嘅工具，用地盤嘅鏟泥車各樣嘢咧，就搬送一啲嘅泥土同埋沙石咁樣。好啦，咁你電競選手通常最講究嘅係咩咧？合作啦，策略啦，同埋點樣有效咁運用佢哋嘅資源，同埋分佈嗰個嘅角色，然後就做成一個嘅任務，咁睇下邊一個最快。咁啊，真係做咗一個咁樣嘅比賽。好啦，咁做個比賽，咁當然啦，大家就想象得到啦。嗱，今日呢一個比賽咧，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一個嘅試點嚟嘅，就將電競呢一班嘅選手，佢哋用佢哋嘅方法去到策劃一個最有效率嘅工作模式，然後就放咗喺個地盤入邊。 然後用很短的時間之內呢就完成那個的任務。咁當然而家睇呢個呢是純粹一個比賽。咁但將來延伸落去，中哥都諗到啦，在未來一定呢是用一啲大嘅工程，就會叫一啲電競選手出嚟，去到將佢哋嗰個嘅運作模式嵌入去，某一啲例如係建築工程啦，而家睇到係建築啦，又或者會唔會誇張啲嘅，譬如醫學工程啊，甚至乎其他唔同嘅項目入面，就用佢哋嗰個方法咧，去到同 AI 合作，用遙距或者第日可能 6G、7G 嘅時候， 咁點解唔係地盤工人要學啲駕駛呢樣嘢？ 因為地盤工人未必有電競嗰個速度同埋個策略噶嘛。 如果照咁講呢個，如果係成功嘅話咧，咁係咪即係以後做地盤的人呢就一定要寫個條件呢，就除了大隻之外要 識 打機、又或者調返轉頭 是有機會邀請返電競的人去做地盤， 識打機的人呢，你有沒有興趣加入建築行業、建造業議會這樣宣傳、 你不寫成日打機的過來做地盤都可 以，可能一些是艱辛一點的勞力一點的、甚至乎不是說那麼精巧的、工作呢，就已經開始慢慢依靠呢，就是因為其實他們都用機械人起樓的嘛、咁就用機器嘅裝置，咁機器嘅裝置就要連線啦，咁就連埋落去嗰個電競選手嗰副嘅電腦入面，咁去到做到呢一個咁高效能嘅。咁如果你話喂，我淨係想要掹粒釘啊，或者要搵人睇住個地盤啊、工地嗰樣嘢，咁呢啲我覺得呢即係喺可見嘅將來，人呢都仲係需要去到用自己隻眼睛用經驗呢去到處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地盤少咗工人嘅，多咗機械人嘅，咁我傷亡一定少咗啦。咁呢個係即係會向住嗰個發展去到進行嘅話咧，就唔出奇喎。係啊，咁如果你話電競選手，佢真係可以令到無論係因為佢哋每一樣都要計，而家打機嗰啲，譬如咩，佢哋斬嚟斬去嗰啲都係啦，要計下嗰個人嘅力量啊，嗰隊團隊佢哋自己個 power 剩翻幾多啊？其實佢哋計好多數先至會贏到一場嘅電競比賽。咁用呢個模式咧。放入去呢啲嘅叫做建築系列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差嘅選擇。 啱啊，都可以提升呢個職業安全啊。始終即係如果用多啲 AI 咧，即係取替多啲即係計算啊運算嘅嘢咧，咁你個傷亡率都會減低。 係啊， 咁啊，似呢啲 API 咧就會第一句就係話啊，係啊，李志剛啊，你識唔識打機啊？點解咁問我啊？ 因為咧咁樣係嘛？ 份高级神职人员被指暗中支持莫斯科，利用他们的地位影响教徒。英超曼联宣布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即时离队，曼联发表声明说与斯朗达成协议，他离开球会即时生效。声明说感谢他两度为球会效力作出的贡献，祝愿他和家人在将来顺利。斯朗发表声明说与球会对话后，大家同意提早解约，他说对曼联和球迷的爱不会改变，但现时是寻求新挑战的合适时机。在领队坦下接掌球队之后，斯朗不受重用，他上星期接受电视访问表示感到被球会背叛，又承认不尊重坦下。日经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42.07 美元，卖出 1742.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41.03，瑞士法郎0.951，加元1.336，人民币7.141，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另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李志刚， 音乐字典冇得顶，超 B， 扮靓高手阿土， 细心细粒唔大食，李志刚， 开心正能量好心情啊，超 B， 新词汇发言人啊，阿土， 有路有条理，做嘢快手， 我哋仲有好多特质等你发掘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 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联香港， 我哋好相亲相爱啊。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寻过世界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嚟到咧，今日早上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系早晨啊 ，Kenny， 同我哋睇睇今日嘅市况先啊吓，咁啊，隔晚美股咧就升嘅，不过琴日港股麻麻地，咁啊，恒指咧五日啊跌接近一千点到啦，北水又订货，订翻五啊八日啊，关唔关啲科望股公布完啲业绩咧，先升后回咧，咁啊只只都系咁嘅事宜咧，定还是大家真系，世界杯真系停一停先，反而即系资金市场就反而少咗水咧，咁啊，究竟你会点睇啊？点分析啊 ，Kenny 吓， 咁整体大市大概成交千二亿到啦，都唔系话好差，咁但系都系比起之前就升上嚟嘅时间咧，就系、是、真系缩减咗啲嘅，咁就调整个市方面咧，嗰、那个成交缩减，我觉得都系正常嘅，咁同埋都睇到就其实头先提到啦，就北水方面咧，琴日净流出五十几亿啊嘛，咁就之前咧就系、是、个大市扫上嚟嘅时间嘅话咧，咁好大程度上都系咧就靠啲北水方面咧净流入啦，咁而家就开始有啲即系获利回吐啦，开始有啲即系计数啦，咁所以变咗就。令到個市況方面咧，就係、是、都有一個回吐嘅情況。咁同埋我哋之前都講咧，其實萬八萬九咧，咁呢啲係都係比較關鍵啲嘅阻力位嚟嘅。咁就原本諗住企得到喺萬八樓上嘅話咧，其實會好啲，但都唔係話100% 咧就轉好嘅。因為其實你睇到個阻力位，我哋之前講係萬九點，因為佢基本上咧未跌穿萬九之前嘅話，其實恆指咧就差唔多有成半年咧都 trade 喺萬九樓上嘅。咁所以變咗上面都係下貨區，咁一定要企得喺萬九樓上嘅話咧，先至係比較即係更上一層樓咯。咁而家嘅話咧，可能就係都係要進行整固。咁但係你如果低位都有啲趁低吸納嘅，因為見到琴日其實美市都跌幅係收窄啦。但你提到科望股嗰样嘢嘅话咧，咁其实都系一个元凶嚟嘅，因为睇翻好多科望类股份方面咧，琴日跌幅嘅百分比都大啊，普遍嚟讲都5-8% 到啦。咁公布完业绩嗰啲多数都跌啦。咁第二就系话都有啲属于算负面啦吓。咁譬如好似呢个全啦、蚂蚁方面咧，就可能要经过两年嘅一个系整改之后嘅话咧，就可能得出个结论咧，就有一个巨额嘅罚款啦。咁呢個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如果係真係一個罰款出咗嚟嘅，咁可能有機會反映翻咧個整改咧就係、是、有一個告一段落啦。咁但係咧就時間上面可能未必咁快公布話全，可能都要出年第一季，因為而家都仲係有一啲即係跨部門嘅調查喺度啦。咁我得出個結論就係呢個咩啊嘛，佢話佢呢個。无罪个罪名就无罪扩张啦，就系、是、野蛮增长啊，即系呢个字眼好特别啊，野蛮增长。咁啊，所以变咗都系影响到啲科网气氛。另外咧，即系如果大家留意嘅话咧，其实啲新经济股平台咧，而家大家都纷纷响应咧，呢个系国家嘅号召啊，就系、是、呢个共同富裕啦。咁你睇翻京东咧，就高层咧就减两成人工，咁啊将嗰啲钱咧就系付嗰啲基层员工方面嘅福利啊。 咁所以即係可能又共同富裕啦，嗰边呢扩张得嘅，但唔可以野蛮扩张，咁点搞法呢？係啦， 平和啲咁样， 係啦。 但我想问 Kenny 有冇工介绍啊？即係我想打多份工啊。 我仲想諗住同阿钟哥共同富裕呢。 好啊好啊， 整一个家族办公室 出嚟。都话咩有钱齐齐搵，但呢个时候呢，我唔知，但都要 Kenny 介绍份工俾我，点解呢？ 兩電加電費，咁琴日都睇咗，而家暫時講出嚟嗰個百分比都幾高啊，都幾驚人啦，即係差唔多挨住20%，甚至乎40%+啦。 係啊， 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我應該打多份工去交電費啊，定還是調翻轉頭諗？咦，而家時候可能望一望呢個板塊會唔會可以有啲利潤可以執一執咁樣啊 ，Kenny？ 嗱，其實就兩電加呢個電費方面咧，其實就最主要就係因為嗰、那個背後原因就係嗰個燃料嘅費用方面啦，就係、是大幅係上升，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國際上面嗰啲天然氣價錢啊、煤價方面啦、都升得好犀利啦。咁、因為咧香港嘅公用事業兩電咧，就其實有一個係利潤保證，即係利潤管制，佢可以叫利潤管制，亦都係叫利潤保證啊。咁就係base放翻8% 落佢哋嗰個係即係投資啊。咁、除咗話嗰個燃料成本增加之外咧，佢哋亦都係增加咗呢個天然氣發電上邊咧嗰啲係基礎設施，咁呢啲就 fixed effect 啦，咁呢啲就係可以計翻咧嗰個係固定回報嗰8% 嗰個加幅落去嘅，咁燃料費用咧就係另外獨立嘅一個係費用嚟噶嘛，咁、所以加加埋埋嘅話咧，咁啊加幅方面咧就比較即係顯著啲啦，咁呢個咧就因為佢咧就係、是、其實係咪真係到會？翻翻落去咧，係公司個利潤係即係按比例上升咧，依、這個未必嘅，因為佢嗰個燃料費用係實報實銷嘅。 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就可能要睇一睇究竟，喂兩電加價究竟有冇機會即係喺喺個公用股嗰度對沖翻啊？可能未必嘅咁樣係嘛？意思 係 咁樣。 係啊係啊，依、這個就未必話完全可以對沖得曬啦。咁同埋始終就係嗰、那個息口，即係個腰其實相較於而家我哋講緊嗰啲銀行嘅定期存款、或者啲債息嘅話咧。又真係唔係特別太過吸引咯。 係啊，依家啲定期去到5厘幾 啊， 仲要唔使做一年添。係 啊， 係啊，同埋你始終唔需要承擔嗰、那個股價嘅上落嘅風險啊嘛。即係你雖然俾6厘息你啫，但假設俾6厘息你，但係你嗰、那個股價可能兩日都唔止跌6%啦。 係咁大家選擇自己嘅理財方法啦好，咁另外咧就雖然疫情咧就帶嚟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咁但係見到咧就係、是百度核心嘅業務咧第三季仍然咧有唔錯嘅表現喎。咁啊～核心收回即係個收入回復翻正常嘅增長，咁啊前景方面係咪都可觀咧？ 嗰蘿蔔快跑喎、49.3万定價定月喎、係啊， 係啊，反而咧百度我會睇好百度一般嚟講，大家都會係覺得一個係搜尋器啦嚇，但係其實佢又唔係淨係搜尋器啦，仲有AI 人工智能啦，同埋呢個係智能駕駛系統啦。咁就頭先講蘿蔔快跑度嘅話咧，其實係未來一個比較大嘅增長亮點嚟嘅。咁同埋咧，我最近見過呢個係商湯啲管理層啦。咁其實咧都睇到原來內地方面咧喺嗰個智能駕駛系統上面嘅話咧，其實攞啲patent 專利方面咧都係好多，即係反而係多過咧外國好多主要嘅公司。咁呢個亦都係唔好之處就係引致到呢個美國嘅一個制裁啊打壓啦。咁但係就好之處嘅話咧，反映咗呢個範疇咧喺中國其實係發展得係快。同埋都係有一個領先嘅地位喺度咯，咁所以如果百度方面咧，就係即係繼續去呢、這個即係集中焦點咧發展呢個智能駕駛系統嘅話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增長亮點。咁事實上，百度喺北京咧都係開啟咗個自動駕駛系統嗰、那個 試點 無人測試嗰、那個嘅一個測試嚟嘅。 咁啊睇下即係喺內地方面有個無人駕駛啦，究竟咧點樣會繼續咧一日千里咁去發展啦？因為啲試點都幾多，有石家莊 同埋呢個對中國係都係好大幫助。因為如果大家去過北京啊、上海大城市都知啦，塞車真係塞到，尤其是北京啦、真係一個好近嘅地方，可能都塞你2粒鐘啊嘛。咁但係無人駕駛系統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啲係塞車嘅問題，因為佢會自動編排一啲路線啊嘛。 咁啊嗱，今日仲有啲時間咧，同 Kenny 講下呢個大啲嘅議題啦。嗱，琴日咧官媒咧就指啊國企咧估值啊偏低，咁啊完善咁樣估值嘅一啲方法。咁部分咧中字股咧就大升，咩叫中字股啊？中交建啊、中聯通啊、咁樣中移動啊咁樣，總之有個中字咧都爆咗上去，都幾誇張。好啦，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你認唔認同呢啲國企股估值真係偏低咧？第二嗰樣嘢係乜嘢咧？其實呢一種叫做炒作嘅方法啦，有啲港股 A 股化。好啦，咁啊，兩個命題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唔該曬。 傳統嚟講就國企股咧，其實個 P E 都係比較低嘅，即係你睇翻譬如中移動咁，講緊都係七，即係未而家升咗上嚟就七倍嘅 P E 啦，未升上嚟就更加低啦。咁好多嘅基建類股份啦，頭先我哋講咩中交建嗰啲，都係講緊幾倍嘅 P E 嘅啫嘛。咁其實嗱，依個係有原因嘅，因為過往國企股咧，就大家覺得。市場經濟嘅效益一定係高過呢個係政府行為噶嘛，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民企方面咧，佢哋嗰個增長嘅動力同埋嗰個係潛力方面咧係會勁啲。咁頭先都提到點解會勁啲，咁我佢哋就會俾人批評一個無序擴張啊，或者野蠻增長啦、啊。咁所以一定係增長快先會有呢個問題啦、啊。咁但係國企嘅就穩穩陣陣安全全嘅，咁就變咗佢哋嘅增長一定唔會好勁噶嘛。即係試想下，你係個國企嘅主席或者國企高管，其實等。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是公仆来的嘛。咁所以你那个责任上面的话最紧要不要出错啦，不要出什么问题啦，符合国家政策就 OK， 就未必说完全追求个业绩上面的增长那样东西。咁所以变了投资者一定不会给一个很高的估值来的，因为你真的不是高增长嘛。咁所以他一路都是会出现一个就是比较低估值的问题。咁但係而家你睇翻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國企咁簡單嘅問題。你睇翻而家成個國家嗰個方向都係，你見到其實就似乎咧係想增加翻國家上邊咧嗰個係影響力或者係主導權啊。咁反而調翻轉咧，嗰啲民營企業啊，或者係市場經濟方面咧，可能咧就要調整一下，因為依個其實國家睇嘅嘢，可能就唔係就睇經濟增長，或者唔係睇嗰個錢咁簡單。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共同富裕啊，就講緊一個成個可持續發展啊，或者啲人民生活係咪健康開心嗰樣嘢。咁所以變咗國企發揮嘅角色咧，可能嚟緊會多啲、重要啲，甚至乎可能喺內地房地產市場嘅，可能國企會收購多啲。民营嘅公司嘅项目，或者系甚至无民营嘅房地产公司，咁佢一定要个估值够高，个投资价值够提升，咁先可以做到发挥到呢一啲咁嘅 M&A 啊，或者系嗰个经济上边咧嗰个影响力咧提升，一定咁先发挥到出嚟啊嘛。咁所以呢个系国家方向咯，我觉得。 咁啊睇嚟咧嚟紧啲国企可能有啲大型啲并购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咁啊港股 A 股化你又点睇啊？一个消息一出，跟住咧涨十几。咁听日咧，个消息完咗咧，啊烟消云散啊，咁样你又点睇啊 ，Kenny？ 嗱，呢啲我觉得就真系唔好太过悲壮呢样嘢嚟到去投资落去咯。咁即系始终两个真系唔同嘅市场嚟噶嘛，即系A 股市场方面咧，主要嘅投资者都系一啲散户为基础嘅，但香港唔系嘅，香港超过60% 嘅投资者咧都系机构性投资者嚟嘅。咁所以大家个投资嘅 pattern 同埋投资睇嘢都系唔同咯。咁同埋内地始终系一个。唔係資本帳開放嘅市場啊嘛，咁香港係即係連接世界噶嘛，咁所以變咗個喺估值上面嘅話咧，其實個睇法係唔同嘅。 咁啊，聽呢個環節你就會學到更加多嘅投資嘅一啲技巧啦、知識啦咁樣。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嘅優惠咧就承接早一兩日小白都有講啦，即係話有呢個新一輪嘅想你住啊嚇，咁啊名額咧就唔單止係增加到30,000個啦，更加咧呢個住宿期咧可以跨越呢個聖誕節同埋新春假期添喎。 系旺季喎， 系啊， 旺季喎，圣诞同新春喎、 啊，旺季都可以上你住 啊，都几正噶， 难得嗰啲机会。 系啊，其实呢一两年咧，大家都已经由 staycation 啦， 系啊， 惯咗，依家就系话我冇个礼拜六日入去住酒店啦，因为唔再用呢个字啦，已经，因为习惯咗啦嘛，系咪先？即系已经第一年嘅时候觉得 staycation 呢个字眼好新鲜啊，好劲啊，咁样啊，特登即系有自己屋企唔住，我妈咪成日都会讲，自己屋企唔住，做咩会住酒店？ 你而家当咗酒店系自己屋企啊嘛， 系系。 做咩你今日翻嚟瞓啊？哦，你唔系住酒店嘅咩？而家调转咗噶啦嘛。 跟住我会回应我妈咪一句。 酒店有人執房啊嘛，咁啊系啊，系咪先？自己屋企冇人執房啊， 自己 執要自己執啊。但系咧，酒店咧依家都好醒目嘅，好多唔同嘅package 啊，同埋好多唔同玩嘅嘢嘅。而小白啦，作為一個家長啦，佢一定會知道，如果嗰間酒店咧有室內嘅恆温泳池咧，呢、這個有個 tick tick 有個加分。 係啊，係啊，係啊，帶埋小朋友去玩啊。咁但係係啊，如果你話high season 咧，其實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應該揾唔到噶啦。咁所以好多時啲家長咧都會放翻嗰個 focus 咧喺個 shoulder seasons 嗰度嘅，即係佢又唔係話咁熱門，咁但係又唔係話好冷嗰啲位。 係啦、 啊，咁 同埋呢個恆温泳池基本上都暖暖地咁啊。 而家好多係按摩池， 係啊， 呢、這個都好吸引。 咁、啲家長就自己喺個扎庫池嗰度按下，有啲水療 feel， 跟住啲細路仔咪放養式咁玩下水咯。 喂，咁啊搞下搞下，會唔會令到好多人都唔係好想翻屋企咧？ 出面有按摩，池 呢度冇喎。 我幫你揾咗啲平價酒店推介喎， 即係直頭要由長租都得。 係啊，依家長租某一啲酒店咧，其實平過租屋住嘅。 係、啊，有啊， 你想 有、啊、 你想今日聽定聽日聽？ 今日够唔够时间啊？唔够，听日讲。 冇话够唔够时间嘅，时间喺我哋手，你要又有噶啦，系咪先？ 我嚟听下先。 啊，讲埋呢个旅发局上嚟住，一阵讲多几句呢、這个叫做酒店一啲长租计划。嗱、旅发局咧，琴日宣布咧最新一轮嘅上嚟住啦。咁啊，几时开始啊？下个星期二，即系29号开始接受预订啦。估计都应该系10点开始起步噶啦、估计啫。咁啊，详情自己上翻旅发局嘅网站，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名额咧就加码去到30000个，参与嘅酒店。数目咧更加系自活动推出以来最多嘅，达到160间，系啦。咁、全香港160间嘅酒店咧都包含在内嘅，其中咧有一啲全新开幕嘅酒店都有， 哇、好似好吸引。 系咯系咯， 我有好多新酒店都未去过， 新嗰啲真系都吸引啊！ 系啊， 样样嘢都靓，样样嘢都系一个新奇。 你知唔知即系黄竹坑嗰、那个主题乐园咧，其实有多个酒店啊嘛，我都未去过嗰、那个，我见啲朋友已经系打晒卡啦，唉，自己又系少去咯，即系去嚟去去都系旧时嗰一间，系咪？即系喺嗰个乜乜公园嗰度， 嗰个都有去过， 即系 都有啲兴趣。 系啊，大家有机会就自己catch up 一下呢啲类嘅资讯啦。好啦，嗱，钟哥，既然你想知道啊嘛，讲呢啲酒店长住计划，我讲其中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唔好讲其中一间、其中一间咪帮佢宣传，其中一个区域啦，喺青衣区嘅，系啦，咁一系列嘅酒店咧，其实咧月租咧最平最平啊，4900几， 哇， 4900几系咩概念咧？应该嗱，我成日都唔应该用劏房嘅、即系比细嘅房。是平啲市区细嘅房， 佢几大到应该单人房啦， 一定系啊， 但系如果系咁，你4900几 啊，系啊， 我当你 kitty cola 5000蚊落楼， 系啊， 嗱，首先唔使俾电费， 系啊系啊，随时可能 交水费。 嗱，嗰间酒店我啊未去过嘅，我唔知道下边系咪仲有埋健身室。讲真，如果你一个健身会籍，即系每个月起码都俾500蚊摆低啦，即系普通一个健身会籍，咁你随份有啫。嗰度就減翻5嚿水，即係大概4500蚊到。 咦？如果中意健身嘅朋友，可以自己自制一個入營添，入營體驗， 係啊， 放高翻就翻酒店， 係啊， 然後咧就沖個靚涼就落去開始操自己。 你真係白啲講，平過住市區一啲劏房，你市區嗰啲細嗰啲房啊，或者板間嗰啲都要8000-9000蚊啊。 不過當然咧，有呢啲好處咧，譬如喺錢度你可能慳咗，但係你有多其他唔方便，你要大家留意。即係譬如你冇咗一個地址，譬如啲人要寄信俾你，點樣收咧？咁又或者有好多其他一啲公函，你唔一定唔可以寄去酒店， 都要翻娘家攞噶啦嗰啲。 系啦，咁就大家留意翻咯。 系啊，不过即系嗰口价抵唔抵啊？ 抵啊， 几抵玩啊！所以我先唔直接讲边间酒店，你自己上网揾下啦。即系咁中意住酒店啊，不如你又搬入埋酒店住啊咁样。 一住住一个月，跟住住到厌就中意翻屋企啦。 唔系住到厌，换第二间酒店。 往后再同大家讲下呢一类嘅资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日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14轮磋商，中方对近期日方在台海问题上的消极言论和错误做法表达强烈不满。 強調台灣問題涉及中日關係政治基礎和基本信義，要求日方務必重信守諾，妥善處置。中方再次對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計劃表達關切，敦促日方審慎處理福島核污水問題。中方又重申在東海、釣魚島和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敦促日方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和安全關切，停止一切侵犯中方主權的行徑，停止採取導致局勢複雜化的行動，避免影響海上局勢穩定。今次磋商由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司長洪亮和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局長船越建裕以視像方式共同主持，中日雙方多個部分別派員參加。伊朗擴大生產濃縮油為 60% 的濃縮油，伊朗擴大生產濃度為 60% 的濃縮油，回應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日前通過的決議。伊朗原子能組織說，首次在福爾多核設施生產濃度為 60% 的濃縮油，而納坦茲核設施繼續類似生產活動。國際原子能機構證實伊朗的舉動，總幹事格羅西向成員國報告最新發展。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說，將確保總統擁有所有可用的選項，重新不會容許伊朗獲得核武的能力。英法德譴責伊朗擴大核計劃，形容是對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的挑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試圖阻止國稅局向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提供他稅務記錄的法律行動遭遇挫敗，聯邦最高法院星期二駁回他的申請，意味委員會有可能在明年一月共和黨接管眾議院控制權之前獲取相關稅務文件。眾議院籌款委員會2019年已經要求國稅局提供特朗普和他部分企業六年的稅務記錄，但是被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努欽拒絕。隨著拜登就任總統，委員會去年再次提出要求並獲得財政部批准。特朗普為此入禀法院阻止，並在華盛頓特區的巡迴上訴法院拒絕干預後向最高法院提出要求，但最終被駁回。兩電明年元旦起加電費，中電較本月加 6.4%， 港燈加 5.5%。如果以全年計算，按年加幅分別達到大約25%和45.5%。兩電又分別提供特別節能回扣和特別電費補助給低用量電戶。政府說已經要求兩電盡一切努力降低加幅，減低對社會的影響。有市民認為兩電的電費加幅過高，令生活百上加斤。有基層組織期望兩電以酷熱天氣津貼的模式資助劏房戶，有環保團體相信今次的加幅只是開始，將來會繼續加電費。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2.21美元，賣出1742.5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7，日元141.08，瑞士法郎0.951，加元1.336，人民幣7.141，英磅對美元1.19，歐元對美元1.032，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趣喎，上網睇到呢一則嘅報導咧，幾得意啊嚇，可以同兩位拍檔同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分享一下。話説係咁嘅，嗱，如果咧你去土耳其，你會玩啲乜嘢啊？ 土耳其係棉花堡咯， 係棉花堡啦，同埋 張相打卡 叫做氫氣球啊，氫氣球啦。咁如果你去紐西蘭，你會玩激流啦，係咪先？或者跳嗰啲笨豬跳啦咁樣。 紐西蘭就樣樣呢啲叫做咩 極限運動啊？ 極限運動都有得玩， 飛機跳落嚟咁樣打開個落傘， 樣都有， 幾開心。 係啦係啦，咁啊香港嘅極限運動。你觉得最惊险系啲乜嘢啊？ 翻工啊， 翻工啊，系嘛？嗱，好似噶啦，好似啊，好像样噶啦。就系咧，有网民咧就话，如果依家有机会开翻关咧，咁啲外国嘅朋友仔嚟香港咧，咁要感受一下香港嘅文化，Hong Kong culture，有啲咩 Hong Kong culture 咧？第一个咧就系搭红 van 啊，咁样。咁啊，七大咧。叫做極速小巴專線喎，極速小巴專線，即係你坐嗰一程車咧，好似澳門大賽車咁啊 ，F1 咁樣啊嚇。咁第一程係咩咧？咁啊，估計小白都應該有搭過啦。咁啊，好經典嘅路線啊。咁啊， 旺角大埔 係啦，旺角開往大埔嘅呢個紅 van 啊。咁啊，即係有網民咁樣講啫。網民咁樣講，哇，時速咧都超過100架，好誇張啊咁樣啊。咁啊，100幾多我唔講啦，因為都已經好誇張嘅，因為佢係行 舊路 噶， 佢行舊路噶， 行中大上面， 行中大上面嗰度。 以前就未有嗰個速度監測器嘅時候， 未有哔哔哔嘅時候， 未有嘅時候，大家冇嘢啦。使唔使有咗呢一個速度監測？係咪過咗80就即刻響嘅？ 係啊，哔哔哔。 早期咧，大家都會即啊，喂過咯喎， 超速啊，超速啊咁樣。 而家咧。就翻翻以前啦，哔哔哔冇嘢咯， 系啊。佢有两只嘅，有啲啊唔知点解唔哔嘅，有啲佢又唔着，唔知点解啦。有啲咧就正常操作，哔哔哔咁样嘅，但系你发觉成架小巴咧都冇，好似冇人有呢样嘢。 哔哔哔嗰啲朋友仲瞓得到觉嗰刻高啊！ 但系我有时 好危险啊！呢个都要正视啊！呢个 即系夜晚有阵时我都坐小巴翻屋企嘅，即系可能喺旺角啊咁样咧，咁佢都会响嘅，即系哔哔哔。咁我坐嗰幾次咧，都算係OK 嘅。 因為如果唔係你唔坐喺度啊， 響咗咧收油嘅，即係響啲哔哔哔哔收油，跟住再響個又收油啦，再響咧隔即係每一次收油咧都耐咗啲先收油，每一次都耐。 跟住就開始唔知收唔收，跟住就紅燈先收啦， 跟住落車啦。 其實佢喺安全車速，即係我講啲司機師傅、小巴司機，佢安全車速咁揸咧。其實都保障緊佢嘅分數㗎，係 啊， 保障 緊 㗎。依家啲駕駛者啲分都好貴㗎， 我有 好珍貴啊！我意思係好珍貴㗎。 我有偷聽到咧，呢個唔係紅 van 啦，係綠 van 司機嘅，佢哋自己喺度傾偈嘅。咁佢哋就喺度話：，而家咧俾油都冇用㗎啦，即係去唔到㗎啦。因為佢話嗰個 B B B 系統咧，其實當佢哋去到某一個時速嘅時候咧，架車唔會再去， 有啲限速 啦，自己收咗 啊，係啊，架車自己幫你收咗油，係啊。 好啦，旺角去大埔嘅第一條路線啦，第二條路線咧就。旺角咧去西贡嘅市中心，咁咧网民 嗰啲路咧， 佢又系行西沙嗰条路， 都系 都好飘下。 网民系咁样讲噶，体验过山车嘅离心力。咁咧我自己都有一个坐嘅经验嘅，就系最近两个月啦，即系前我架车头稳把花咗啲，咁啊去西贡有个朋友仔相助喷油啦，咁啊喺一。我真係好耐冇坐過啲咁長途嘅紅 van，哇！我真係玩一陣手機啫。嗱，我覺得嚇真係頭暈， 頭暈啊！ 我真係要擺低， 有冇想嘔嘅感覺？ 有，真係一落車， 本身嘅小巴有冇提供嘔吐袋？ 冇啊！我一落車喺 康，咁佢唔啱 喺康湖居咧，即係我原先要去康湖另一邊去攞車啊，即係喺嗰個咩豪涌、深涌嗰啲位。我真係唔掂啊！我真係去便利店買啲水。有 一回 頂定經啊！ 跟住我好少食朱古力噶嘛，我真係食爆朱古力，我唔知道有缺糖， 補充翻啲糖分。 成個人 唔係你啲時候應該食酸嘢噶嘛？ 我真係唔知啊！ 買錯朱古力， 唔係朱古力都幫咗我好多，其實即係。 小白知道，有時做開運動咧、啊，你一唔掂嗰口咧， 爭糖啊！ 你就真係攰包朱古力咧，或者整隻香蕉咧，穩陣少少。 因為以前雲車浪咧最老土嗰個啊嘛，食得華妹啊嘛，即係個雲車浪，直食啲酸嘅嘢。係、 哦、喎，好似都有聽過。嗯、但係呢條路咧，其實即係佢由旺角入西沙，就是、入西貢嗰邊咧，咪經過西沙路一帶咁樣。其實嗰條路因為都長期都係有工程啊，因為啲擴闊工程啊嘛。 但擴闊咗十幾年都未擴闊到。 難擴闊啊嘛，我哋。都咁理解嘅，但係嗰條路咧，因為佢轉彎轉得犀利咧，咁佢有啲位咧，其實地下會有啲鋼板嘅。嗰、啲鋼板如果你唔收，有怎怎揼過去嘅話咧，就特別係係啦，特別係紅 van 咧揼過去嘅時候，你後碌咧，你一撞上，其實後邊座位啲人會成個彈起，係、好似真係過山車，成個人係會飛。我真係試過唔少次，係、個人係飛起咗， 咪抵玩啦、 然後坐翻落去， 抵玩啦。咁嘅價錢喎、 一張票睇到笑係咪？ 十幾蚊 啊，係啊，即係除咗抵玩之外都唔知講啊，其實都幾襟揸喎呢啲車，我即係咁樣蹬極都蹬極個泵把都幾， 不過真係要 個避震都幾好啊， 不過真係要大家都係啊， 安全至上啦。我有見過就係啲朋友又因為即係未必全部都有安全帶啦，有啲嘅乘係啊，有啲乘客咧，我係即係睇住佢成個咪跌咗落條坑嗰度，跌咗落條坑嗰度又有，或者我自己坐嘅時候咧，我平時都會玩手機嘅，即係坐車。我唔敢玩手機啊！我一隻手捉住前面個扶手，另外嗰隻手捉住窗邊 嗰條鐵啊！ 係啊， 有一條路線係中哥熟啲嘅，你細個都喺港島東區住啦，我知道石澳又去呢個筲箕灣，或者筲箕灣入石澳啦。 嗱，嗰度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嗰度又上斜落斜啊！ 係啊， 又上斜落斜，又要彎急啊！ 呢幾條路都相當驚險喎，網民評選呢幾條路。 網民係點樣講咧？小巴司機喺深宵咧以高速漂移入彎，感覺猶如親身。再頭文字 D 嘅拍攝場景咁樣， 有冇攞埋酸豆腐啊？大家上車嘅時候咁樣， 我唔知攞咩好啦。到時真係好，仲有一條路線咧。嗱，呢個我就小弟就唔係好識啦，但係都原來有一條咁嘅路線啊，有尖沙咀開往天水圍嘅，原來有一條路線係。 呢個我都唔知喎， 呢個都係網民咁樣講喎。由尖沙咀開往天水圍咧，首先咧一整條屯門公 路 咧，已經是一大挑戰啦。之後咧，經過屯門咧，先去到目的地咧，亦都好遙遠。其實你过完屯公之后，由屯门嗰度去天水围都一大段路程噶嘛，系咪先？咁有网民咧更加讲明咧，就呢个成个过程咧，就虽然条路好长，但系咧唔够胆瞓觉。咁有一条咧隐藏路线啊，讲埋呢条就算啦，旺角去黄冈，跟住随住咧。大家冇得翻大陸咧，即係少耐好耐好耐冇，所以已經成為咧隱藏嘅路線啦。咁究竟呢個 hidden 嘅路線幾時先啊？咁你通翻關又會出關啦。 不過講到話瞓覺嗰樣嘢都提一提，其實無論嗰個車程長短咧，你喺交通工具上邊都唔應該瞓覺，即係就唔係個司機固然之唔瞓得啦。即係個乘客最好都係唔好瞓， 係啦，少少會好啲。 仲有一條路線，旺角去呢個香港仔啊，咁由旺角咧去呢、這個， 坐過 又係路途遙遠啦。 喂，你坐過啊？嗱，你睇下睇唔體會到網民係咁樣講？網民係話咧，小巴司機咧毫不吝嗇咧加速姿態咧，踩油落斜，因為路途上面有好多下斜嘅下坡道咁樣，即係絕對值得推介外國人一試。即嗱呢啲當然係打佢啦，或者曲線啦，要注明啊咁啊。大家安全駕駛 最驚坐咩？坐嗰個小巴嘅時候咧，任何車輛都係啦，我點都會望一望條胎，因為成日都會聽到啲咦咦聲，唔知係心理作用咧， 係啊，都係嗰句啦， 小心啲啦， 小心啲啊， 路上靈異愛， 香港人人愛啊。 不了，不过寥寥数行，全是自己温柔却感伤。别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捎来的他乡，到底隔几条江？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缘分飘落在山外山。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山河无言，你说若别太难。窗外古井幽兰，琴声平定孤单。我们走了几颗眉山，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碧云染。一曲山河无言，你说若别太难。何苦言自小伤？ 大家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呢？上水居民居水上啊，好玩嘅地方喺边啊？哦，原来呢句说话调转嚟读咧，又系上水居民居水上。只不过上水嘅居民啊，梗系唔系住喺水上边啦。咁但系上水又点解要叫上水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できずに怯えた日々は遥か彼方の空へ飛ばした今や無敵あなたは私私はあなたみんな同じと気づいた時から僕らは皆等しく光ってる真実はいつもこの胸の中待たせてごめんいつもありがとう愛に行くよ一つになろう私に会えてよかったやっと自由になった涙も輝き始め 据翻北区蜂蜜志喺1994年嘅记载，上水同埋粉岭一带，大家就会记得啦，叫双鱼市。咁系因为上水北面有一条叫双鱼河， 自从呢个廖族啊喺元末由福建去到咧就系广东南部之后，嘅子孙啊慢慢咧就散居喺今日啊新界嘅横眉山啦、岭下、小坑、双鱼、福田、上水一带，并且建成唔同嘅村落噶。嗱，以前村民根据风水学嚟讲咧，就叫追龙脉噶嘛，拣定咗龙口地形就似凤凰嘅地方，合力咧就作出一个嘅词嘅，即系护城河。咁啊，建成咗咧就围内村，今日咧就上水香路围一带噶。由于围内村啊喺呢一个唔同河之上，咁啊当其时嘅族人更加称之为咧就上水乡，渐渐啊上水乡上水乡啲人个乡字都唔讲啦，就叫做上水。好啦，我哋留意翻附近嘅朗源湿地咧，就系上水八百年古村嘅河上乡。咁啊后世嘅先祖咧，亦都喺明初就已经咧就定居喺呢度噶。嗰度咧就有一条孕育咗咧就系后世子孙嘅河流。啊，上水村民嘅生活亦都离唔开双鱼河噶。佢哋喺朗源湿地耕作之后，到河边咧就冲凉，甚至乎洗衫。以前啦，梗系啊，当地居民更加咧就系会供奉洪圣爷。洪圣爷咧就系水神嚟噶，喺靠河为生村民心目当中占据住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更加被视为村入边嘅守护神。村入面的洪圣古庙更加被香港政府列为三级的历史建筑，流传着就是日占时期的历史故事。话说当年日军侵占香港的时候，村入面的叔父辈很多曾经参加东江中队，有一次日军洗村，就由击队就逃走了。这里去庙入面，日军可能基于敬畏神明，没有特别就在庙入面进行大规模的搜查，这一班东江中队的朋友就逃过一劫。自此以后，大家就认为是洪圣爷保佑的一个神迹了。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九点新闻之前咧，又可以讲下呢、這个，咁、问下两位拍档啊，食晒嗰啲入秋啊、入冬嗰啲叫做食品味啊，包括羊腩煲啦，包括煲仔饭啦，包括生蚝啦，蚝季啊会开啦，包括 系未食咩啫？系咪啊？未食嗰个羊腩煲啫， 未食羊腩煲系咪、其他搞掂晒啦，大闸蟹啦，依家大闸蟹差唔多尾水啦， 尾水啦， 系嘛？ 系啊， 虽然有啲朋友仔成日话，香港好好噶，一年365日都有大闸蟹食。咁样，咁但系都有， 系咪旺季先得噶？ 系啊，靓唔靓啫？ 系啊，靓唔靓咯？ 靓唔靓啊？实靓嘅，你咪靓啊！你系靓仔啊嘛，系咪啊？靓仔卖乜都靓。 系啊，通常个老板靓啊。 系啊， 系靓姐，靓姐。 系啊，就算个样唔靓，心情都要靓。系啊，心情都要靓。咁啊，唔知嚟紧天气冻，大家又有冇谂住啊？食下呢啲叫做入秋啊、入冬啊， 煲仔饭。 系啊， 上次嗰个快餐店个煲仔饭我试咗啦， 得唔得？ 系啊，我其实觉得都几好， 同埋好窝心啊个包装。 系啊， 埋有埋个煲俾你系。 系啦，系啊，我最欣赏就系佢嗰个包装，个 packing 咁啊，容易啲拎啊，因为你即刻 away 咧拎走，你就系担心点样拎啫嘛。咁佢呢个咧就谂得都几细心，系啦。 系啊，今日都凉凉地啊，唔知会唔会整翻个煲仔饭咧？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最高气温大概24度啦。依家都已经系24度嘅气温咯，相对湿度咧92%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姑先提翻你，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有多车相撞意外，现时快线需要封闭，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近住美丽华广场都有意外噶。较早前全线需要封闭，咁但系而家咧介乎柯士甸道至金巴利道咧嘅慢线解封，而家快线仍然封闭，龙尾灯打士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跑马地和北角方向就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

晨啊，9:09，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大升啊，升39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5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49点啦，港股 ADR 咧因此而咧都系上升嘅。咁啊，继续咧有好多唔同嘅科技企业咧公布业绩啦，睇下有冇机会咧带动咧港股再上一层楼啦。咁啊，北水咧连续走咗几日，今日会唔会 come back 咧？应该咧都系一个大议题嚟嘅。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我哋今日又要坐地另一齐学下点样去做一位精灵嘅家长。今日继续咧有 Clara 陪住我哋嘅 ，Hello， 嘉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嗱，我哋今集咧呢个话题几得意嘅噃，因为咧作为家长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需要扮演啦。有时当啲小朋友真系需要你有爱护佢嘅一刻嘅话咧，咁你要做一个即系好温文尔雅嘅家长啦。咁有时咧，当佢哋真系需要有翻啲纪律嘅时候咧，又可能要未必一定恶嘅，但系都要有翻一个嘅纪律部队啊，又或者系一个嘅训导主任嘅角色要做下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角色咧，又有啲特别嘅噃，系咪咧？ 系啊，今日我哋讲嘅角色咧，就系我哋要成为一个小朋友嘅导演。 嗯，点样可以帮小朋友做佢呢一套戏入边嘅导演啊？ 系啦，因为其实咧，一个小朋友咧，真系有时好似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啦，咁可能佢咧。即係好多嘢佢唔係好識嘅，即係例如可能個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啦，或者我哋身邊嘅任何嘅聲音啦，原來佢哋真係唔識嘅，我哋係要講俾佢聽。即係個普通 B B 咧就 O K 啦，其實你都會嘅，可能你見到 B B 個 B B 望住啲乜嘢，你都會講啊係嗰度有隻雀仔喎，咁樣會做呢一個角色。但係原來我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啦，可能佢真係喺呢啲位度咧就會真係卡住咗嘅，佢唔知道要應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做这个角色了，就是啊，如果他听到声音之后，我们就是可以话俾佢听咩声咯，但是原来他未听到嗰阵时，我哋我哋听到声吓，咁佢就话 B B 听下，跟住你要停嘅，即系你要俾多少少时间去processing 嘅，如果唔系咧，有时候我哋会好快嘅。好快即講剛剛講曬咧，其實咧原來我哋細路仔咧，佢需要時間去接收啲聲音，再慢慢消化先至可以聽到噶。 係，都係嘅。有時我哋就算係幫手做功課都好啦，都會覺得啊邊一個字係錯，但係佢都未可以即係諗到個答案嘅時候就講咗，咪呢個咯，搶答呢一個嘅動作，其實好多家長都會犯錯嘅。咁所以即係俾翻個空間，俾翻適應嘅時間，等小朋友真係可以靠自己去揾到個答案，都係好緊要嘅。 是啊是啊，即是当我哋话啊可能话听头先讲话听到声音啊你听下。咁跟住咧，個小朋友咧可能都唔會反應嘅，有少少自閉症小朋友啦，基本上有任何聲佢都係冇曬反應啦。聽障嘅小朋友仔啦，基本上可能佢係啱啱戴機，佢都唔明嗰啲聲音係啲乜聲音咧，佢都係個反應冇嘅。咁我哋就要做到呢一個嘅動作啦，就真係要做佢個導演啦。咁可能啊，佢聽到聲，或者係佢聽唔到聲，佢聽到聲最好啦。咁我哋即刻話俾佢聽咩聲啦。咁如果佢聽唔到，我就啊聽下。跟住咧，就再等一阵，你睇下佢会唔会留意？有时候咧，妈妈嘅声啦，爸爸嘅声啦，或者系照顾者嘅声啦。咁 suppose 咧，假设咧，我哋个小朋友咧系特别敏感嘅。咁当佢咧啊听到你嘅声，佢未必听得明嘅，甚至乎咧你叫佢个名啦，其实都可能要训练好耐噶。我试过像嘅小朋友咧，都训练咗成半年，佢先至可以啊！你叫佢个名，佢先至会系回应噶。 即系除咗个耐性要好足够之外咧，都真系自己都要特别敏感喎，对声音。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啲职业病啦，咁咧就系如果个一听到声咧，通常我哋系会即刻望个细路仔嘅反应，就唔系去。就唔係去揾個聲音嘅，即好似例如可能你去快餐店度，突然間隔離台砰咁樣成盤食物跌咗落地下咁樣，咁通常咧我哋好自然就會望嗰個砰個聲音噶嘛，同埋睇下人哋幫手啊，有幾淪盡啊，有冇打爛嘢啊嗰啲，但係其實我哋就好自然咧，就係、一聽到聲音咧就即刻望住嗰個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睇下佢有冇反應，咁有反應就拍手掌啦，咁可以即刻加語言啦，話俾佢聽啊，咁樣咩人哋咧唔小心整到跌親喎，跟住跌到啲食物喎，有冇食物，咁可以講好多嘢。但係如果佢冇反應咧，你就頭先嗰個策略咧就係、你聽下。 是的，跌了那些聲音，跟住呢你看看人家在那裡撿那些聲音，就撿撿那些食物那樣的，那他就會知得到啊，這件事我要關注，因為甚至乎你要他們關注不關注呢，原來都要教的。 嗯，我都很好奇啊，其實呢帶了助聽器的小朋友呢，他們去接收聲音的來源的時候呢，會不會那個方向的敏感度都是跟我們一般聽覺是正常的小朋友是有分別的呢？ 好大分別啊。是啦，我又考下你啦，如果一隻助聽器呢，咁佢呢就可以聽到係一邊嘅聲音啦。好啦，咁如果佢帶咗兩隻助聽器，佢會聽到幾多邊嘅聲音？ 就咁一加一咪等於二囉，唔係㗎？ 唔係㗎，因為呢當你有兩隻耳機呢都帶晒嘅話呢，其實佢就會聽晒所有嘅聲音㗎啦。即係三方向嘅聲音，前啊後啊，全部都聽曬嘅啦。咁所以咧，有陣時有啲家長啦，可能係啊，同佢戴一隻耳機先啦。有時可能啱啱確診咧，有時家長都比較難受啦，又未曾接受到啦，又或者係話遲啲先啦，佢未戴定啫，咁可能佢戴戴下佢就聽到聲音㗎啦，咁會遲戴啦，又或者係戴住一隻先。咁另一隻有一隻同兩隻冇分別啦，咁其實就好大分別咯。頭先你所講啦，就係話聽到聲音我就會去回應噶嘛。咁如果我冇帶兩隻機嘅話咧，其實我分別唔到大細聲個距離咧，我係唔知擰去邊邊嘅。 哦， 當你唔知擰去邊邊嘅話咧，你唔知個聲音來源啦，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嘅好大嘅問題嚟噶。 嗯，即基本上其實一確診咗嘅時候咧，都鼓勵佢哋兩邊都戴曬噶咯噃。 係啊，即除非佢係單邊嘅失聰。 嗯， 啊，而家咪一定係戴兩隻噶。 嗯，咁我哋做一個導演啦，我哋除咗係提升小朋友對聲音嘅敏感度啦，睇下佢會唔會都知得到或者係辨別得到聲音嘅來源啦，佢係乜嘢聲音嚟噶啦？又甚至乎遲一步可能真係知道個聲音來源嘅方向喺邊度，佢可能啊，原來我左邊嗰張台有人跌咗嘢，咁我就識得望向左邊，知道嗰個辨別嘅方向係點樣去做之外咧，會唔會都係即係需要多啲嘅言語去提醒啊？呢一種聲音可能佢之前未聽過嘅，原來就係狗仔發出嘅吠吠聲嚟嘅，又或者呢一種聲音咧就係電車經過嘅時候會發出嘅聲嚟嘅，咁樣都俾多少少唔同嘅詞彙去俾佢學習咧？ 係啦，正確啦，好叻啊！嘉明可以畢業啦， 好嘢，升班啊，我可以。 係啦，頭先講啦，即係當個細路仔咧，佢最緊要係佢身邊有聲音，你要話俾佢聽。如果你唔話俾佢聽咧，其實佢唔知道要認。當你咧頭先你所講啦，就加埋一啲嘅語言落去啦，即係或者啊電車，跟住電車咧原來係又點樣點樣啊，咩形狀啊，佢咧有條路軌啊，咁你好specific 啊，好仔細咁樣去講啦。其實你每講一樣嘢，就已經係學緊一個嘅詞彙噶啦。即好似頭先話電車，唔係就係電車噶嘛。電車頭先講電車軌啦，又或者係幾多錢搭車啦，可能要用一啲嘅咩嘅工，有啲咩嘅支付嘅電子工具去做啊咁樣。咁呢啲咧就係個細路仔咧學習嘅情景就好好噶啦。咁頭先佢講我話，當佢學識咗呢樣嘢，好啦，下次聽到叮叮，佢就即刻諗起媽媽曾經講過，哦，原來呢個叮叮呢個聲咧就係成架車嘅車係點樣運作，咁佢自己有個期待啦，好期待啊，係咪可以自己都用一個嘅電子貨幣咧，可以拍卡，然之後或者係入錢啦，又或者係點樣嘅方式就去搭車啦，即係搭電車之後落車嗰陣時先俾喎。啊！搭巴士原來又唔同噶喎，咁你可以再延伸。啊，原來你搭巴士咧就調翻轉喎，你係上車要俾錢，落車就唔使俾錢啦咁。咁佢變咗咧，佢每一次就好期望聽到個聲，佢就知啦。又或者例如喺屋企啦，可能係聽到鎖匙聲啦，就知道咦爸爸翻嚟啦咁。咁佢每一次咧就聽到鎖匙聲，佢就即刻諗起阿爸爸翻嚟，佢就好期待。咁佢咧就去迎接爸爸啦。但是可能如果未訓練嗰陣時啦，即係你未曾做到一個好導演咧，去導住佢嘅話咧，其實可能佢啲聲咧佢唔認嘅，所以好多時爸爸翻到嚟咧就會好灰心，唉，我翻到嚟你都唔理我嘅， 期待嘅歡迎儀式咧冇曬嘅，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嘅小朋友真係要俾多啲嘅 提示佢，即係唔係理所當然嘅。因為家長好多時候會覺得係理所當然，即係呢啲聲音個個都聽到嘅咯。咁又或者咧，個家長係嗰個嘅期望太低，覺得算啦，佢真係係聽障啊，或者係佢有特殊學習需要嘅，佢聽唔到係正常啦。咁其實唔係咯，你早期嘅療育啦，跟翻個細路仔嘅能力去做咧，咁個細路仔其實都可以聽到好多聲噶。 係啊，同埋咧，家長去幫手營造嗰個氣氛咧，去令到小朋友知道聲音係有啲乜嘢附帶嘅一啲後果，或者其實聽到呢個聲音等於會發生啲咩事咧，幫小朋友營造嗰個期待感都係好緊要嘅。無論係邊一類型嘅小朋友都好，同家長多啲溝通咧，佢哋都可以。可以真系扩阔佢哋嘅世界啦，丰富佢哋嘅想象空间啦，咁啊帮佢哋咧营造一个更加缤纷灿烂嘅世界嘅。今日多谢晒 Clara， 我哋下个礼拜三又见啦。 好啊，拜拜。 随住年代嘅转变，用嚟记录音乐嘅载体都有所不一样。例如早期有黑胶唱片，跟住出现嘅系卡式录音带。仲有就是雷射唱片，即是 CD 啦。去到今时今日，都已经变晒做数码化了。在黑胶唱片的年代，播放音乐需要一个唱盘，很多时播放的时候，都会因为唱针和唱片上面的文坑接触不好，就会出现跳动的情况。唱片部分的声音有机会播放不到出来的，这个时候就会叫做跳线。就算到了现在数码化的年代，都会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导致失去了部分的音乐，我们仍然会用跳阻去形容的。广播和混音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三楼脱掉，遥控放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买单真情。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无端想起了同伴，当日通宵嬉戏，回头醒低自己，每日洒风光背后，万人呼声背后，仍要走未知的赛道，望着跌撞。转眼又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真情水，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 中三十一。 好啦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朝头早啦吓，咁啊追踪三十一入边咧，等我问阿昌有啲咩节目介绍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有咩好节目咧？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盘点政策啊。咁啊，今届咧个政府就强调啊，为市民做实事咁话嘛。 嗯。 咁嗰啲代议士即系啲议员啊，点样可以反映民意咧？咁啊，今辑个节目咧就会由下而上去了解一下咧政策。在各區實際怎樣執行的、所以呢今集我們首先盤點一下這個九龍城區、我們請來嘉賓就是立法會和九龍城區區議會的議員李慧瓊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是大家留意著盤點政策七點半，另外八點鐘是醫生與你噃。 是啦，咁啊，医生院你今集同大家讲嗰个病症咧，都系几严重嘅，就系香港第四号杀手啊，就系、是、中风。 哎呀， 咁啊系啦，咁啊每年咧有统计，超过3000人因为中风而死亡嘅。咁啊，根据咧世界中风组织嘅数据啊，每四个人，世界上每四个成年人就有一个会患中风呢个问题啦。咁啊，情况唔好忽视啊。咁但系原来咧系啦，中风有分呢个大中风同埋小中风噶。咁啊，究竟？點樣分嘅咧？中風有啲咩先兆嘅咧？點樣我哋留意得到咧？同埋延遲即係延誤咗個救治又有幾嚴重咧？咁我哋今集啦，就請嚟咧專家，請嚟啲醫生咧，同大家一拆解中風即係當中點樣分、點樣醫，同埋咧當中有可能有好多咧迷思同誤解嘅。咁啊，今晚一齊八點鐘聽下醫生點樣教路啊！ 我自己都識得啲朋友咧，係即係中咗風，咁令到身體行動都相當不便，甚至乎影響埋講說話添。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問題，當我睇到佢嘅時候，即係我會感覺到健康好重要啦，有健康嘅時候要珍惜啦，同埋應該咧去多啲理解不同類型嘅病徵啊，或者係病歷啊咁樣，同埋即係自己要多啲警醒啦。咁啊，所以呢個咧，醫生與你今日夜晚八點鐘，大家都要黐住講中風啊嚇。11:30嘅時間咧，一個又係全世界都需要睇嘅節目、啊。 冇錯啊，係一個好有趣嘅紀錄片，叫做《廁所的演變》。 係， 個個都要去廁所啦。 係啊， 但係一講起廁所，唔係大家都好想去講嘅，因為一諗起啲廁所可能好污糟邋遢，唔想傾嘅。咁、今集呢個節目咧，就用一個輕鬆幽默嘅方法，但係好有科學化，好有科學嘅精神㗎、去揭開長久以嚟廁所呢個禁忌，嗰啲神秘面紗。咁我哋會去到世界各地咧，探索下咧廁所。佢哋各地有啲咩特色，同埋將來會點樣演變嘅？咁原來咧，即係講少少例子俾大家。 好啊，好啊。 原來有啲國家咧會將個廁所當神咁拜喎， 起 咗神，起神壇俾佢嘅喎。 廁所神喎、啊，真係。 係啊，我都唔知道。咁另外咧，有一啲地方咧會將個廁所變成旅遊景點。 竟然有啲咁嘅事？ 冇錯啦，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啲國家咧就話啦，啊，男士如果你屋企冇廁所咧，就唔好旨意娶老婆咁話。咁係。甚至乎咧，連呢個微軟嘅主席啊，蓋茨咧都話咧要積極投資喺呢個廁所未來嘅發展嗰度。咁啊，對於廁所有好關心嘅朋友咧，今晚11:30要睇呢個廁所的演變啊！ 係啊，廁所個個人咧每一日都需要用到嘅。如果你話嗰個廁所有陣時去啲大型嘅商場或者靚嘅景點，我真係見過啲廁所咧，佢俾你小解嘅時候望咗個無敵海景啊，或者山景啊，係啊， 身心舒暢。 身心舒畅嘅，咁啊，睇下今日夜晚呢一个节目咧，会唔会有啲得意嘅吓厕所嘅演变，就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唔长气啊，关心埋天气先。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本港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啊，有骤雨啦，同埋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咧仍然会有骤雨，风势都颇大一啲啦。本周后期啊，骤雨就会减少啦。有冇机会天色明朗咧？嚟紧就会知道啦。依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1%啊。

哇，你咁紧张，把口窒到咁，小心吓走班受访者啊！不如向班小记者透下私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亚军和富慈善基金李中德小学分享访问香港羽毛球运动员邓俊文的感受。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将镜头对准专业领域，为观众带来科普知识的电视剧可以说少之又少，但拍摄航天题材意味着火箭卫星的发射镜头必不可少。想要揭开背后研发的艰辛历程，就要深入浅出才能够令观众看得明，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应该点睇呢？每个人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很多人都说没说啱定错，只是角度不同咯。随着互联网流行，各大分享平台出现，大家多了很多机会可以大胆将自己的看法表达。啱听就给个 like 咯，不啱 channel 就会出现很多口舌之争。因为现今潮流就是你看的东西同我不同就是错，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啱，所以在每个人心目中，其他人全部是错，因为我啱晒咯。对事情有啲睇法要同人分享，就会用文字或者画面表达出嚟，统称叫做评论。咁何为评论呢？评论就是批评议论咯，系针对事物进行主观或者客观嘅自我印象展述。评要准确精彩，论先有价值的。如果评语都讲得不清不楚，何来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写的时候怎会考虑那么多，总之自己觉得看的东西很精准就可以。怎样为之精准？首先要跟其他人不同，其他人的看法太一般了，我就可以正确瞄准另一个角度，所以好多时见到某啲人嘅评语就系同其他人嘅评语对着干，就叫做自己嘅评语。我同其他人嘅睇法唔同，仲唔系好独特？如果真系谂唔到点样俾评语，好简单，系咁写佢啲衰嘢啦。因为讲到批评，一般都系强调事物嘅负面或者缺点。其实原意是希望可以成为改善事物的提议，不过通常只是会做前面不做后面，简单来说只是骂不会有建议。早排看了一个网民讲了关于一套日本电视剧的评论，由于剧集出现大量的手语，网民就说他们做手语做得这么慢，一点都不真实。我见过真正的手语是很快的，不会逐隻字做出来，这套戏很假啊。由于这套电视剧得到很多人支持，全部都是称赞，所以这个评论绝对有独特的见解，个个都赞得句弹。但是我觉得评论一套作品最低限度先要了解它是属于什么类型，这套不是写实片，是充满浪漫，每一集展现温柔的节奏。导演的拍摄意图是希望观众慢慢去感受角色的情感。如果用真实的角度去看，不是不得，只是完全捕捉不到这套戏想表达的情怀。

往觀塘方向，咁啊近新樓街嘅快線，口罩阻住咗我。近新樓街嘅快線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就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嘅。咁啊，講多次啦，係啊，東九龍走廊往觀塘方向，咁啊喺近收樓新樓街嘅快線有多車相撞，交通意外非常擠塞。咁啊，龍尾就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駕駛人士請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嚇。 同埋如果喺嗰度嘅誒駕駛人士們咧， 有啲耐性， 俾多啲耐性， 啲耐性啦，係啊。咁啊，頭先聽住歌嘅時候，頭先突然諗下有個特別嘅情景， 嗯， 室三位男士，我哋三個都不約而同喺度講，孫耀威係好靚仔啊！好靚仔， 跟住嗰句就係而家都仲係好靚仔， 而家都仲係好靚仔，而家都仲好靚仔， 傾下偈啊嘛， 傾下偈啊！ 即係播緊歌嘅時候都會有啲交流嘅， 係啊， 好靚仔， 梗係靚仔啦！唔知道食秋葵幫唔幫到我變靚仔啊？ 可以喎， 幫腸胃啊嘛， 係啊，都係啲叫做 super food 啊嘛，秋葵咁啊，有多個嘅營養喺度，咁有好多唔同嘅食法㗎啦，咁你就咁霎咗佢，最簡單嘅，跟住。浸或者冰镇一浸佢，跟住就冰镇 wasabi 嘅时候 ，wasabi 都系已经好食啦， 好食。 咁如果你想再花巧少少嘅，得唔得噶？咁梗系得啦。先准备咧就系秋葵，通常街市买都系一包包嘅，网包咁样就包住咗佢。包咗佢之后咧就洗干净佢啦，然后又系呢招啦，最中意用啊，攞个袋。膠袋咪 密袋 係啦，咁 係 啦，跟住咧就放嗰一扎嘅洗乾淨咗嘅秋葵入去啦，然後就可以放啲小麥粉啊或者鷹粟粉再放啲入去，係啊，跟住就再我自己就可以，因為想調味啊，你可以試下咧就放一啲雞粉少少雞粉啫，千祈唔好太鹹，咁一茶匙。或者半茶匙，其實我覺得都已經足夠，因為真係淡淡地，但有少少味咁樣。好啦，跟住就將佢攞住個袋，要 shake 佢啦。好啦 ，shake 完之後咁啊，當然啦，咁啊要將佢煎香佢咯。咁啊， 我未試過喎， 未試過咧。 通常我都係就咁樣灼熟佢。 係啦，灼熟佢、烚熟佢咁樣。咁喺個 pan 度落油啦，咁啊再熱咗個 pan 先，跟住你就將嗰啲其實秋葵而家個樣咧。就已經變咗做白色一條一條一條咁樣嘅，係啦，咁你就攞個筷子啦夾住佢，就放喺個 pan 上面，就揸佢，煎佢啦。咁煎佢嘅時候咧，你發覺嗰啲面頭嗰啲白色粉咧就開始會慢慢消失嘅。咁、 哦、 然後換嚟嘅咧就係好似炸香咗個外皮咁樣嘅模樣嘅一個秋葵， 都係少少。 佢外層有少少金黃色，但係佢嗰個綠色嘅部分咧都會好長，好 sharp 下嘅。咁你就一路煎佢嘅時候，得閒啊反下佢啊咁樣。咁整完之後咧。你就發覺原來秋葵用煎香佢嘅形式咧，都相當之香口，因為秋葵本身咧都好散啊，嗰、那個食落去個口感。 有啲朋友就話麻麻地喜歡就咬落嗰種， 我細個都唔中意噶。我細個都好怕呢啲咁散淮山啊！呢啲 講到 係 超級食物咧， 而家我又好中意。 係啊，而家我都好中意， 就係中意嗰陣潺潺地嗰個質感，係 啦。依家咧有啲人咧將嗰啲秋葵咧變成植物咁樣食，即係三點水做責任個責啦，咁啊即係變成植物咁樣。 我切開佢之後就 係啊，可以用嚟送下酒啊，咁樣酸酸味味咁。 係啊，咁助酒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食法嚟嘅。如果你問我，譬如沙茄咁，大家中意嘅，我可以考慮啊，會唔會呢個食法又有啲特別嘅口感喺度咧？咁樣咁啊，呢個如果你煎香佢呢個都幾好嘅，幾容易整，同埋亦都唔難。咁如果你話煎一炸嘅 super food 啊，系咪今朝同阿 Terry 度讲嘛？佢话即系中医师 Terry， 佢话如果大家想挨夜挨得好嘅话咧，本身个底要健康。佢呢个真系精警啊！即系你唔好谂住 点解要有钱啊？唔好使咁多咯，唔好使脚唔抹脚咯， 即系药系唔好挨夜， 等身体唔好咁多消耗。 呢个道理真系显浅啊！成哥点解有钱啊？佢都唔带系啊，唔带贵表噶，佢都普普通通噶呀，系咪啊？ 大家谂下。 系啊系，讲翻你嗰个站， 讲起标 系啦。 咪啊，早咧，我哋未讲话有啲电视剧里边啲演员咧， 唔系我哋讲，我哋咪后讲嘅， 戴嗰啲标咧，好贵咁样。 话丹爷讲埋咁下，丹爷有阵时睇下爱回家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哇，丹爷啲标都几劲咁样。 我话拍戏咧，标通常都冇乜 sponsor 嘅， 自备噶啦， 自己噶啦。 所以丹爷都系劲咯，系咪先？啊，阿仔又搵到钱，开心啊！靓仔啊，系啊，好讲翻你嗰个炸嘅秋葵， 秋葵啊，系啦，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想去捱夜嗱，清清地啊，虽然都炸嘅，但系炸得嚟都清啊，咁啊可以几好送，即系送即个足球啊，系啦，咁啊大家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有一个活动呢，先讲啊。這個活動呢，我們應該好像沒什麼點介紹過，不過呢大家聽眾聽完之後呢，不用說又要去撲飛啊那些樣， 就不用待會十點上班， 不用的，因為雖然它是免費，它好像是康文署的，但是它都已經敷曬了。其實由它開始講那一刻呢，我都有收到風，就是說啊準備要搶飛啦，這樣你的飛免費嘛。到我覺醒的時候，我想著去看的時候呢，只是幾分鐘的時間都好像已經敷曬了。什麼事呢？因為這個免費的活動呢，就是在我家附近，我都不怕說，大埔龍尾沙灘節2022、 哦， 我都應該聽過了， 沙灘節， 是啊，是啊，11月26日至到11月27號，即係 11月26， 是啊，嚟緊 兩個鐘， 嚟緊啊，係啊，26到27，咁啊，星期六同星期日， 咁呢個禮拜。 是啊，所以唔使去啦，大家系啊，你但冇飞啲朋友唔好去嗰度逼 啦，冇位啊， 冇位噶啦，唔会有位，沙滩唔系好大嘅，所以都特别喺度讲。但系咧，我想讲嘅唔系话净系佢个活动就飞就攞晒啦。咁但系咧，我曾经以前喺日本咧都有去过，即系沙滩音乐节。沙滩音乐节香港真系唔多。咁呢个我记得系咪呢个政府部门应该可能有机会第一次搞添。咁我自己曾经喺日本去过，特登都系人哋啲搞手就系去做音乐节，就系沙滩嘅音乐节。 有啊，正啊，其实香港都有搞嘅，有银矿湾音乐节。银矿湾知唔知喺边啊？唔系银线湾，系啊， 大聚山 系嘛？系啊系啊，咁嗰度都有嘅。咁你话周边地区，譬如台南啦，你都会知道有呢、這个。春天吶喊啦，喺个沙滩嗰度搞，咁啊小白呢一个咧喺你屋企附近都系音乐节啦， 系啦，咁我其实有少少想，因为我就虽然都冇飞啦，但系我住附近我街坊， 可以跳 啊、我行过，我睇下佢人流，我都会睇下嘅。 你上天台望唔望到啊？ 我上天台望唔到啦，嗰、那个位，因为村屋本身又矮。咁、但系咧，我曾经喺外国参加过一啲嘅音乐节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玩法咧系同时间有五六个 stage 嘅，即系有大。有細咁啊，大嗰啲咧真係可能講緊都幾十米長嘅台啊，搭咗喺度嘅。咁佢當然喺個海灘嗰度啦，咁啊做到一個祭典咁樣嘅。附近亦都有好多食物小攤檔去到提供嘅。咁大家個腦海入邊想象得到啦。咁點解會有咁多個嘅 stage 咧？咁原來佢有唔同 artist 咧都會去嘅。咁可能譬如當我哋係三個唔同歌手嘅單位啦。咁可能今日咧，我會喺主舞台嗰度表演比較上多嘅。咁聽日咧就輪到我咧就去翻一啲中型台。甚至乎再多一日就会去啲小型台咁样嘅，咁譬如钟哥同阿欧又系唔同歌手单位，即系大家有冇错啦， 轮住嚟唱， 冇错啦，轮住嚟唱嘅，咁亦都可以俾啲观众咧就睇翻你到底中意嘅歌手，你想佢喺边一个台嗰度演出，或者有啲台嘅可能佢哋仲系 indie 嘅，咁就俾佢喺一啲叫做细啲嘅台，或者俾佢吸收多啲经验嘅地方，就俾佢去到 即系唔同 种类 咯， 几好啊！ 好记得去过一年 Summersonic 都系咁样嘅，嗰边呢个台又 hip hop 嘅，嗰边就 rock 嘅，跟住嗰边就唔知道做咩。 系啦，咁然后大家就当然啦，即系兴奋嘅时候就揈下毛巾啊，跟住有啲朋友喺地下嗰度海滩都去，唔知点海滩都去转下嘅，系啦，好犀利嘅。咁所以呢一类嘅风格嘅叫做演出咧，表演，我觉得其实都几有睇头，同埋几有可取性。我觉得佢哋今次咧喺龙尾嗰度搞咧，就可以第一吸收经验啦，第二都睇下嗰个成效系点样。 但如果都系嗰句，冇飞就冇去， 冇飞就冇去啦， 可能上网你会。睇到咧， 系啦。咁如果 可以去旁边烧下嘢食，烧下嘢食 都好多人我嘅， 系啊，可能啊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